9-24 点子网台咁简单。生活品味，政治民生，情趣玩物，音乐知性，感受意识，爱与恨，经验民主，言论自由，开放态度，在香港土地讲广东话。你的主持人 Detective 人称探长，逢星期四晚上十点几，要接住埋你，订阅埋个频道都唔会死。Stage 接就系我屋企，仲有 Facebook 个 page， 搜寻 Detective 听就 like 到，咪唔 follow 埋 IG， 入嚟睇下我嘅心思。 喂，我见到有少少人入咗嚟，因为今日特别早嘅，真系唔好意思啊。原因就是咁的，因为呢个礼拜咧就都几忙嘅，即系近年都好少咁忙噶啦，已经唔系近年，系近呢几个月好少咁忙嘅。咁家事又有啦，另外公事有啲啦，咁又啲咁多嘢做啦呢排。咁啊，托赖啦，有啲朋友又记得翻揾我帮手咁样。咁都系啲摄影嘅嘢嚟嘅，同埋音乐嘅嘢，即系早排接咗一只圣诞歌，即系重新作一只歌，系人哋未听过，但系一听就知道系圣诞歌嘅一个 job 啦。咁啊，嗰个机构咧，即系 through 一个 agent 揾我咧，那个 agent 就有朋友嚟嘅，都系即系而家真系靠朋友噶啦，即系又比较难，好似早几年咁样，即系投标嘅工作，而家就。即系冇有咁幸运啦，而家今时今日，因为即系个社会发生咗好多嘢咧，唔多唔少咧，都透过 Facebook 嘅立场咧，影响咗你嘅工作机会嘅。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唔通后悔咩？即系又唔会后悔噶嘛？呢啲义无反顾啊，简直系睇下有冇人入咗嚟啊！咁早未必有人入噶喎，因为平时谂住十点半咁样，都有几个入咗嚟。咁啊，早有好处嘅，因为咧早嘅时候有时见到啲啊，从来都未入过嚟嘅，因为平时太夜。咁啊，早少少啦，早咗几多啊？早了半个钟啫，都系比平时。啊 ，Siri， 喂，咁迟钝嘅 ？Miss Light，Hello，Hello， Carrie's Y 熊猫 Hi， 是创意 Charles Noble Hello， 雷 Angel Hi， 探长监制大家好，记住11至24齐来投票啊！双手合十 ，JJ Lens Hi， 探长， 喂 Hello， 今日早 就 电话搜索游戏 ，Andy Hi， 探长， 喂 Hello， Miss Light 今日真系好早、啊，好少系你咁早、啊。喂，咁系啊 ，John Low 咦呢位年轻人咧，即系相对九吹友系算年轻嘅，咁样讲可能会吓亲你嘅，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吓乜呢个原来系老人嘅冒险乐园嚟噶咁样，因为点咁讲咧？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冒险乐园，即系经过咁样咧？因为有时去百佳咧都会经过呢、這个冒险乐园嘅，即系旧时冒险乐园嘅產生呢就係純粹係俾啲新嘅家庭帶埋啲細路仔又去麗園又執咗粒海洋公園又太遠，咁附近有啲咩玩呢，咁冒險樂園度射一波啊，或者即係換禮嘅，即係換禮物，即係好依稀嘅印象。以前我喺尖東做嘢嘅時候呢，有個地方叫做係咪希爾頓中心定唔知，有個總之有個地牢嘅中心啦，咁啊，底下有得玩碰碰車喎，真係講你唔信。咁同埋已經有冒險樂園嗰啲咁嘅機動遊戲啊，嗰啲好輕騎嘅美國式嘅機動遊戲啦。咁啊，嗰陣時約咗人早到或者睇戲之前，咁都會落去消遣下咁樣，即係掟下嘢啊咁樣，去換都即係贏嗰啲公仔啊，即係將飛換咗即係彈咗飛出嚟一排咁樣就可以換啲嘢咁嘅。亦都係呢，我講有一次同阿 J 喺度講鬼故嗰、那個嗰、那個背景呢，就係、是、阿爸爸車住個女揸住電影車綿羊仔咁樣，就係、是、去完換公仔攬咗公仔死咁樣。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呢個鬼故呢，非常之凄美嘅。咁呢就於是乎係啦， JJ 你又唔係老人囉，知即係，但你是知性的青年嚟噶嘛？我知啊，明显啊，系咪？ 李 check 配探长好， 喂 ，Hello， 曾海 ，Susan 狂海探长好， 喂 ，Hello， Susan， 大家好 ，Ronald 于海 ，JJ Lensway， 我不是老人啊。 系，其实咧，而家你系如果做网台又好啦，咁呢个唔系网台啦，就算做一个视频，咁我又唔算视频啦，即系或者吹水无厘头咁样。我又認真得滯啦，咁樣即係總之咧，老探呢個路線咧就係只此一家啦。我相信即係如果你做咁耐都得嗰幾百人聽咧，就可以死噶啦。即係我聽啲成功嘅 KOL 咁講啦，咁但係我又唔好介意嘅。總之咧，要吸年輕人都唔係容易嘅。咁啊 ，John Low， 我咁樣講幾鑊咧，你唔好走啦，叫多啲你嘅同輩入嚟。即係吹下水啦，因為我哋呢啲鹹淡水橫跨幾十年嘅咁嘅活死人呢，就見識就多啲嘅，即係見識多唔係特別叻啊，即係只不過呢，即係曾經有年輕人呢，即係講一啲社會嘅陰謀俾佢聽嘅時候，例如我講緊熱狗當時啊，4.5年前又講熱狗黃毓民啊嗰啲呢，五區總辭啊，即係佢客觀情況究竟对香港有冇好处呢，咁样即係讲呢啲似乎喺眼中呢啲阴谋论，但係喺我哋听往来听几十年嘅人呢，就睇住佢有历史嘅根据，只不过你讲述返呢个事发嘅过程，咁佢嘅客观条件呢嘅情况呢，就係、是、令到香港嗰啲进步民主派嘅票数呢，即係的确少咗好多嘅。咁呢个一个时代嘅罪人嚟㗎，我认为係。咁于是乎呢，佢聽我講駁唔到嘴啦，因為佢太年輕啦，因為當時呢仲係forward 緊啊國師咁嗰啲，即係覺得呢班人好勁啊，話香港將來靠佢哋啦咁樣。咁啊向我 sell 佢哋嗱呢啲咪民主囉，呢啲咪力量囉咁樣。即係就係 sell 呢班咁嘅葉普城嘅。咁於是乎我講完出嚟呢，佢一句都答唔到，因為有我講冇佢講，因為得我見到呢經歷，我講啲人佢又唔識。佢發生過嘅嘢，佢又好似唔知咁樣，咁於是乎佢贈翻我一句：啊，老探，你係咪做人做得太耐咧？咁樣，屌，就係咁樣啦。咁咧，於是乎咧，有時我都費事落去橫抽咁樣講歷史啦。咁但係，咁你個人經歷咗咁多嘢，唔同啲後生分享下嘅咧，又好似即係枉我做咗咁多年人啊。咁啊，即係首先。 我讲呢啲嘢出嚟咧，就唔系代表啱晒，只不过咧，我相对啊中意陈述翻啲历史，同埋讲出嗰、那个谂法啦，用我嘅逻辑去讲出一个谂法啦。咁样，但系有啲老而不死嗰啲咧，萧生嗰啲咧，而家仲嘢喺度讲，仲系好多人追随紧佢嘅，仲系有啲即系老嘢。不过老嘢影响就唔系好大嘅，最主要佢啊食下鲍鱼啊，即系因为老萧仲系成日都用一啲少少嘅广告嘅利润咧，就真系引诱一啲好贪钱嘅网台咧摆啲广告喺佢嗰度。咁我亦都有啲网台嘅朋友同我，即系我都即系俾人哋话过，咁你关你咩事咧？咁啊要攞广告去天经地义啊！即系嗱，因为当时咧，老实讲，即系我就成日都揶揄佢咧。就係、是、植入廣告嘅，即係講講下啊，習近平咧，佢咧喺出年咧就會有一個唔知咩嘅改革啊。不過嗰只鮑魚幾鮮嫩喎、哦，啊，同埋嗰個貓山王咧又甜得嚟又唔係好流喎、哦，即係無端端咧喺度攝嘢咧，即係令到咧即係有一個錯覺咧，就好似佢啲所有嘉賓咧都係幫佢嚟賣緊廣告。咁后来我讲过几次，亦都同嗰啲有份帮佢卖广告嗰啲咁嘅冇得选择啦，认为嘅网台人啦，咁佢觉得冇乜所，即系无伤大雅嘅。咁我就同佢讲冇所谓嘅，呢个品味嘅问题啦。第一，第二就系植入广告咧，系原本英国人有呢个植入广告嘅规矩咧，佢梗系有佢嘅理由啦。原因就系有一啲意志力比较差嘅人，同埋有啲人。相信咗你讲嘅嘢，或者觉得你讲嘅嘢好有计，但系同嗰件 product 完全系冇关系，而你又因此咧有好感底下咧帮衬咗佢咧，咁呢个系违反咗当年港英时代嘅一个植入广告嘅条例嘅，咁无线啊，即系都系回归后啊，俾呢条条例咧就过得入嘅，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老萧呢支做咁多年电视台咧，即系明知都故犯咧，即系别有用心啦，当然系。咁我覺得真係好低，即係卑劣咯呢啲咁嘅行為啊！點知即係我唔係即係齋屌嘅，我都有個 suggestion 俾佢啊！點解你唔正正經經拍個廣告，即係喺廣告頭講到尾出個大電視台咁樣，咁你咪仲叻，即係咁咪咁起碼都唔會咁卑鄙啊！啊！點知佢真係聽我講喎，我唔知佢啲擦鞋仔聽我講，又話佢聽我講啦，咁可能佢未必知道係邊個添嘅。咁於是乎咧，而家真係咧就真係。拍啲相對咧比當時係好嘅廣告啦，即係好過靚煲王嗰啲多多聲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就有另外一個問題出現啦，即係見到花生台咧，即係有啲節目主持咧或者嘉賓咧，哇有頭有面嘅，包括啊黎智英、肥佬黎啊、何俊仁啊呢啲咧，喂嗱，我以我所知咧，何俊仁啊、肥佬黎呢啲應該唔會收 show 錢就去開咪嘅。咁但系佢唔觉得核突嘅咩？即系冇每逢自己讲嘢之前，有条老坑喺度，好食呢、這个啊，老人家最紧要补下条气咁嗰啲咧。喂，即系啲品味低到咁样，但系个广告完咗之后，又要走出嚟啊，肥佬黎啊，嗰啲又制嘅，唔明点解嘅，真系好奇妙啊！系咪唔知佢从来唔睇自己 playback 嘅咧？咁佢睇咗之后唔会觉得有啲问题嘅咩？唔通你收人几千蚊，因为个广告咁样？因为我听闻咧。是有啲又唔係去到肥佬黎咁有錢嘅一啲政黨嘅一啲政客啦，講難聽啲，即係上去個台度做節目嘅時候，如果台面擺一啲 product 喺度咧，好似要着量收翻錢，係佢哋 accept 咗呢個咁嘅遊戲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唔使擺啲嘢食喺度啦，就擺廣告，又唔知點樣丟咧。下次見到阿土問下佢先。咁我總之覺得真係冇眼睇啊！屌。咁啊，當然我以上講嘅嘢。純粹是亞板位嘅，因為咧都唔係好多人入咗嚟，咁啊講啲無傷大雅又唔關我事嘅嘢，多管閒事，同埋有人覺得我酸葡萄嘅嘢啦，係咪？咁我當然我話得佢哋，我梗係唔會做呢啲嘢啦。嗱，如果唔係唔信，你試下揾個廣告部嘅同事擺兩皮嘢喺度，叫我播你嘅廣告，睇下肯唔肯播。嗱，我梗係唔肯播啦，係咪？嗱，講真嘅，你即刻揾人聯絡我，求其俾個 message， 或者你識阿老蕭個公司嘅聯絡，你即係叫佢擺個燕窩喺度。$100,000 ,ok? 咁摆个片头睇下收唔收。咁你就知道我系咪话人哋而自己又会做呢啲嘢囉，老实讲。喂试下真系㗎，唔系讲笑㗎，搵钱嚟引我。 嗱，似乎我头先讲咗十几分钟都系废话嚟嘅，真系废话嚟嘅，纯粹抌波钟，又费事俾人话咧。有啲人成日话开波咧，就唔知点解好耐都唔讲正题。咁啊，识玩 live 嘅咧，咁啊，梗系为咗倾偈，梗系多啲人入咗嚟先啦。咁啊，开头有啲人未入嚟嘅时候 miss 咗，都觉得好闲啫，讲埋无谓嘢、无聊嘢咁样。OK， 继续，而家几多人啦？睇下先。而家哦，得88人，100人都未够。 李卓配探长好， 喂 ，Hello， 曾海、苏醒群海探长好，监制好，大家好 ，Ronald 于海 ，J J， 对唔住啊。 John Lee， 我都唔好意思冇去721个集会。J J Lens 对知性青年人，熊熊探长好，大家好，熊熊先生同亨利反面。Caris Y 熊猫其他人唔识欣赏啫。John 及 Nub 及 Brown 早晨 ，Equal Leon Hello， 美男系 Woody 开探长，熊熊 Nicky 白冰开足车被宣扬投票冇用，解释区议会系废嘅原因。Lupagi 探长好，大家好 ，Samantha Chili 大家好 ，Two 探长你好 ，King 嘅消心情 ，Ultramax 数96万到 Hello。 喂 ，Hello 嗱，即系讲起你话白冰嗰啲咧，根本上即系我四年前有个。即系经常都系讲热狗啊、叶宝成啊嗰啲咧，即系有个应该都系我嘅对家嚟噶，即系唔系对家，即系都唔系好中意探长嘅一个网友咧，就话即系留言喺呢个 YouTube 里面嗰个留言版嘅，即系冇听 live 嘅，相信系咁咧就话全香港网台啊，得你仲系讲紧热狗嘅啫咁样，咁啊可能都系。咁但系只不过热狗已经唔系等于热狗啦，即系等于热狗系食物嘅一种咁样，但系佢全都系美国式嘅增阔咁样。咁我攞咗热狗嚟代表嗰种人咁解嘅啫。咁啊就系咁咯，即系白冰咪又系叶普成嗰啲嘅后代嚟嘅咯，即系佢哋意识形态都系我唔知点解佢哋咧系完全好似唔知道呢一场系打仗嚟嘅，即系觉得佢就利用咗好多。EQ 上好幼稚或者好鍾意情绪大起大落嘅方众呢嘅弱点呢，就係成日经常都係将佢哋听到个情绪会有反应嘅元素呢就摆落个节目嗰度，咁令到啲人呢听到好爽嘅，即係有一个刺激感嘅，即係讲埋啲好劲嘅阴谋论啊，又唔使点负责任嘅，因为其实网络真係唔使点负责任嘅，包括我啊。咁但係呢令到嗰啲人呢就同仇敌忾啊，即係觉得唔係朋友就係敌人。又或者总之你企喺一个道德嘅月球咁高嘅时候呢，你望返落去呢任何人都係错嘅。包括民主派、建制派、政府都係错嘅。咁但係呢最奇怪的就係呢班人嘅特性呢就係专系针对民主派嘅。咁咧，其实民主派对成个社会嘅伤害都唔系冇嘅，其实即系例如民主党又变咗个刘江华出嚟啦，民主派公民党又变咗个九毛头啦，又例如民主派都有个冯检基咁样嗰啲出嚟戒票咁样，或者即系收 order 做啲嘢嘅，咁但系。佢係收啲咩 order 呢，而即係所谓戒票戒走嗰啲票係益咗啲咩党呢，而嗰啲党係喺香港做緊啲乜呢，咁呢个我諗大家都知嘅，包括白冰嗰啲都唔会唔知啦，係咪先。咁所以呢就我认为喺投票嘅时候呢，无论你用咩方法啦，用咩感觉用咩心情去投票呢，都是一个策略性的投票来的，因为个强弱太悬殊了。因为建制派要人要人要人有人要钱有钱的底下，同埋中共嗰个干扰呢用金钱用权力来干扰嗰个程度呢已经大到呢，即是有一半的民主的票呢都算偷笑的。咁再加上嗰啲民主派喺佢哋声称咁废嘅民主派呢，咁我亦都冇否认嘅。咁你当然废啦，你同嗰啲咁嘅大嘅建制派嘅党嘅财力同埋佢哋能够动员到嘅社会资源或者政府嘅资源一相比之下，民主派真係好废嘅。咁但係唔係靠民主派顶住 个立法会，又或者区议会又冇得顶，即系顶唔到噶啦。净系你净系睇区议会，民主派同埋建制派同埋立法会呢之间嗰个比较咧，即系嗰个比例啊，其实系区议会咧更加堕落噶。咁所以你咪见到个成效系点咯？即系例如推即系嗰啲社区用嘅钱就乱咁用啦，疯狂咁样去拣一啲好贵嘅标去投啦，即系去做啦，即系嗰啲工程啊，起个公园啊，起条桥啊，起个单车位，起个避雨亭，呢全部都系因为区议会有咁嘅权利，有咁权力去批呢啲咁嘅唔使经立法会嘅钱嘅时候，哇！佢哋咪食暴飞咁样狂抢咯，即系偷钱偷到咧一个垃圾桶。你自己走去上网叫佢订过嚟，系1800蚊，但系竟然咧喺政府个标嗰度咧，嗰间公司咧系垃圾桶系要20000蚊一个嘅，咁系标mark 咗十倍以上嘅。咁呢啲就系因为立法会唔系区议会冇人把关，全部都系落喺嗰啲有关嘅政党嘅利益集团手上，咁咪偷晒佢哋啲钱咯。咁点解嗰位白兵咧仲系话？呢、这个区议会是废的原因呢，废的原因就是你不够票被人偷了钱嘛，之所以这样废嘛，那是不是有少少推果成因呢？所以即是不过我这个是吹水节目啦，即是我又不能够影响到很多年轻人或者不是很大的群众，希望大家讲出去啦，有些信息，即是你不用叫他听九七二四，即是其实很简单的，即是叫人家不要投票，又或者佢長期喺度攻擊民主派，同埋又好似隻字不提建制派同埋共產黨同埋香港政府點樣邪惡嘅時候，咁你應該話俾好多人聽咧，分辨翻呢啲人出嚟，即係其實呢啲都係敵人嚟嘅。原因就係佢變相咧就係幫咗即係助選啊，即係幫對家助選啊。咁因為佢就利用咧即係大家嗰個情緒同埋大家嗰、那個乜都争，包括民主派都争，而佢选择性咧个篇幅咧就攻击民主派系多啲嘅时候，咁呢啲你咪好容易分辨到，即系我唔想讲佢系鬼嘅，即系可能佢真心都唔定嘅，就系、是、成个客观情况咧就影响到香港嘅前途咯，就咁、是、简单啫嘛。但系我冇听过佢，嗱我都系道听途说，就我都系听康康讲话佢开足 turbo。嚟叫人投票冇用，同埋解釋區議會廢嘅原因。咁啊，康康，你又可唔可以咧？即系透過你咧，就summarize 咗啊呢位白冰嘅解釋點解區議會係廢嘅咧？因為我唔會嘥時間去聽噶啦，老實講，我寧願聽鬼故嗰啲時間。喂啊，打下招呼先。咁啊 ，May Lam 好耐冇見，因為你要翻工，所以早咧你又可能入嚟。四到个 high 系咪咁解咧？咁啊，俊慧你好啊，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咧，又啱啱批咗嘅移民嘅条件，即系批咗佢可以移民啊，嘅移民申请啦，咁样咧就可以介绍识，即系大家都系加拿大嘅，算唔算系佢嗰边算唔算西岸啊？阿俊嗰度嘛，阿我朋友嗰度， 梗系唔系啦， 中部嚟噶， 哇 ，PEI 好东啊，东到 好东啊，即系近 Toronto。 点 会过啊？Toronto落海噶咯，点会再东啲添啫？ 咁样好执咁样嚟噶。 咁 Toronto 咪海边咯。 佢嗰度好劲噶嗰度。 哦，即系好冻啦，总之。 佢自己另外一个岛嚟 噶。哦，岛添啊，大镬啦真系！但系咧，希望挨到啦，因为嗰度容易批啲嘅。咁啊，如果大家想去加拿大咧，就首选嗰度就快啲批，挨几年之后咧就可以翻翻啲温暖啲嘅地方啦。嗰、那个叫咩话 ？PEI。我唔知系乜嚟嘅，其实咁咧，至于康康又好多消息咁啦，你好明显就网台精啦。萧山同亨利反面啊，亨利好容易同人反面嘅，我唔知啊，即系我都识佢嘅，但见过几次嘅。咁啊，神秘嘅呢啲，咁啊，唔知啊，即系唔熟就唔好讲啦。咁最惨咧，如果完全唔识佢咧，不过都唔紧要啦，以我风格照讲咪照讲咯。即系亨利个老婆系警察嚟嘅。咁咧，佢嘅行為咧，又表面上又好似對警察就唔係好友善嘅咁樣。咁但係翻到屋企點樣行房咧？呢啲就論盡嘅，真係。又或者點樣傾家事都麻煩啦，真係。 咁可能有啲人呢，即係嗱，我都唔係識得少呢啲 couple 㗎，即係有啲呢撐警反王，同埋有啲呢又反修例，又話覺得自己企喺學生嗰邊嘅，但又生到仔嘅，我都有識呢啲 couple 嘅，即係俾我就真係唔知點樣算啦，真係。Caris Y 熊貓，喂你好啊！咁啊，唔系欣唔欣赏嘅，即系纯粹倾偈啫。老实讲，使乜欣赏啊？咁啊，正正系咁咧，就所以冇乜所谓嘅。即系有时你讲嘢讲啲，即系自己讲得好爽，即系哇，不顾一切，即系人哋unfriend 或者 dislike 都唔惊嘅。咁你又真系冇你符噶，系咪先？即系个结果咪少人听咯，都冇所谓嘅。即系如果觉得好 care， 我就唔会做呢啲行为啦，系咪？喂 ，hello 啊，啊，好似有人讲翻有白冰哦。 King as 白冰与柯南史神推同一类人，雪盆将探长 好。咩叫柯南史啊？你知咩柯南史啊，金仔？嗱呢位Cheap Ping Zhang啊，喂 ，hello， 第一次见你啊，打个招呼先。又系平时冇留言啊嘛，今日因为早系咪？ 前著咁 hello Robert Chan Hi 探長 Premature Remix hello 探長 Timono hello Look Emily 探長 Chunk of Nutka Brown 我現在負二十層地主 Hello Premature Remix Princess Wood Island Canada 美麗唔係啊，今日你早開始所以可以聽 live。 係呢位啊 Kimochi Remix 好似未見過你喎 Kimochi 啊 Prince Edward Island 哦就係、是、PEI 好凍㗎嘛係咪啊而家幾多度呢 PEI 唔知阿俊话佢负二十喎，而家 咁快， 系啊，真系想死啊！俾我真系顶唔顺啦。 美丽唔系啊，今日你早开始，所以可以听 live。Eddie 吴爱德话王子岛 Prince Edward Island Robert Champagne 等于 Prince Edward Island Brad Pitt 彩场你好 ，Hello 彩长探长，监制、 哎、 大家好，红红白冰解释选举都系建制一部分，你去投票其实系变相认同呢个制度。The man the chili 越来越多 YouTube 鬼浮面， 哇，真系好好笑、啊。投票都是建制的一部分。喂咁你讲晒啦咁民建联又系食饭你又系食饭咁你系咪等于鬼嘅一部分呢你系咪等于同佢一样呢即系咁戇鳩都讲得出嘅、啊、但又有人信㗎喎好得意㗎真係。食囉仲有薯片咩 唔系薯片。反 白 一包 冷薯。喔可唔可以搵啲碟分三分一俾我 The man the chili 越来越多 YouTube 鬼反应。Premature Remix, 我系 Andy, 改咗名。 哦，你 Andy， 喂你好啊，喂咁咧，其实你话嗰啲 YouTuber 嘅鬼浮面咧，即系我觉得鬼就点都鬼唔过阿陈仪嗰啲噶啦。咁虽然陈仪咧从来都冇讲话自己民主派或者反建制嘅，咁只不过咧佢成日咧就讲大陆西咧，咁啊令你错觉咧就觉得佢系你哋嘅自己友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咁都系一个好嘅 study 嚟嘅，原因就系、是。佢即係大家分開呢即係敵人嘅敵人呢就並不代表朋友嘅即係呢個又係一個好好嘅 case study 嚟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呢即係有啲多數人呢都係因為方便或者實用起見呢都係會咁樣計算嘅。即係做住朋友先囉即係到反面嘅時候先反面啦咁樣。唉唔知呀即係我就覺得好難接受啦呢個咁嘅做法。 仲講緊朋友 唔系讲类比啊嘛，喂咁，唉，费事杀，费事睬你啊，真系。 The man the chili 越来越多 YouTube 嘅鬼浮面。 OK， 讲咗添。 陈地主睇见嗰个名仔玩晒嘢， 红 红区议会费系你拉咗个原先做建议嘅人换个泛民上去，啲利益都会去咗泛民嗰边。建议用1000万做个公厕，变咗做1000万由泛民做。Look Emily 港府有学人讲，强烈反对美国通过人权法。红红，我戴定头盔先，我头先讲嘅嘢只系我记忆，未必十成。 哦 ，OK， 戴头盔。嗱咁咧，就类似你话，喂，其实。就算即係嗱，佢假定泛民係會都係用翻1000万嚟做公廁咁樣，咁你點解可以假定到咁樣咧？即係佢哋係咪而家已經入咗區議會嘅泛民嘅議員都有呢個記錄咧？我真係想知喎。咁嗱，唔使想，唔使知都得嘅。總之佢咁樣講得出咧，就有人信噶啦。即係我覺得 香港人呢嗰種忙嘅習慣呢，即係其實唔係真係忙嘅，即係習慣呢乜嘢 excuse 呢都同忙有關嘅，即係自己睇兩眼啊，即係或者差不多先生啊，以偏概全啊，標題黨啊，都係賴咗自己好忙嘅啫。喂，咁你忙你自己 manage 㗎嘛，咁你選擇睇邊啲唔睇邊啲，或者唔好同時睇咁多，咁你咪省卻咗以偏概全嗰啲可能性囉，係咪？咁所以呢，我認識得太多人都係咁啦，即係聽到一啲鍾意嘅就走去信，唔鍾意嘅呢就必定係錯咁樣。咁當然呢個都係一個維生之計嚟嘅，又因為某程度都有少少貪婪啦，即係想好多資訊，想爆炸頻，想咩都知，好八卦咁樣。但係到頭來呢，就淨係只可以選擇標題啦，以偏概全啦，俾啲有心人講啲似是而非同埋唔係事實嘅全部而欺騙咗啦咁樣。咁冇得救㗎喎，即係老實講，就算即係大家聽到我咁樣講呢，即係都唔會認同自己呢成日用一個好忙嚟包裝自己做錯或者信錯或者行差踏錯嘅嘢嘅。即係呢個我自己都係咁嘅。即係所以呢，即係當你反省過呢，你諗過啊點解會咁嘅呢，咁你知道結果之後呢，咁你自己試下唔好咁樣囉。即係啲時間，即係將啲嘢唔好任何嘢都打橫去發展，咁即係上下，即係向前發展，即係具體啲，即係唔好咩都咁攬，精啲得唔得先？咁精啲少啲，咁嗰樣嘢都出色啲嘅。我就係做咗咁多年人呢，即係我就未到後悔呢個階段嘅，即係我覺得我興趣又好多啦，同埋我又冇咩冇咩明燈啊，從來都即係從來我想學嘅嘢呢就走去嘥時間學，即係自己走去鑽研。咁但係呢同時間我鑽研好多樣嘢都有興趣嘅。咁呢拆開嚟都可能叻過有啲人，又或者即係或者都因為我肯嘥時間去鑽研一啲嘢呢，咁但係一定有人叻過我嘅，因為有啲人呢係習慣呢就好集中精力去做一樣嘢呢，又或者小水精英呢去瞓好少覺，但係又可以嘥好多時間去鑽研一樣佢自己興趣或者一個專業嘅。咁我比起呢啲人呢就簡直係笑料啦，因為我有時發覺自己做緊嘢都冇乜天分。咁但係同時間呢，香港有好多人呢亦都係即係多數嘅人呢都大驚小怪嘅，即係嗰啲人做出少少叻叻地嘅嘢呢就覺得好叻嘅。咁但係我啲就真係唔算好叻嘅，但係問題就係、是我比起好多為咗另類目的嘅人去做一樣嘢，我覺得我係因為有啲小聰明呢令到我好快上手同埋好快做得幾好嘅。咁但係幾好係冇用嘅，即係要好勁好標青先至我心目中先認為好嘅。咁所以呢係囉，即係希望大家睇新聞都一樣啦，即係唔好睇咁濫啦，或者睇聽網台。咁自己分析多啲，即係呢你將啲自己反思或者反省嘅時間即係換返一啲你都覺得唔好聽鬧住聽，即係例如9/24你唔好嘥時間喺度踎，咁你自己諗下人哋睇新聞其實都好多反思同埋反省㗎已經。咁所以係囉，即係我普遍見到有啲人好彎呢，同埋成日出錯出事呢炒車呢都係聽好多網台出事嘅。咁所以希望大家珍惜你嘅時間，或者唔好再次遺憾啦，即係一齊跟炒車。因為我都好大反省㗎，自從五區總辭呀嘅時候，我都撐黃毓民嗰陣。咁但係好彩呀，華叔呢即係臨死之前呢好波，咁勒住嗰啲民主派嘅後輩，喂呢條友信唔過㗎真係咁樣。於是乎呢就令到呢整個民主派呢就俾一啲類似嘅白冰呢類嘢追剿到今時今日，就不停咁搵錯處。咁我冇話佢唔啱嘅搵錯處，咁但係而家打緊仗嘅時候，即係你見到一班老弱殘兵走去打仗，咁你寧願佢即係寧願佢即係可能你係平民，佢係一個老弱殘兵，佢都有把槍，佢都上戰場打嘅時候，你不單止唔 respect 佢，你仲話不如投降算啦，屌你老弱殘兵打嚟把撚咩咁樣。喂，即係佢哋個諗法就係咁嘅。咁但係咁你有冇諗過自己點解唔落場打呢？即係你企喺道德嘅月球咁高係冇意思嘅，即係不停人人都錯㗎啦，點會有人唔錯啫。但問題你喺人人都錯嘅時候， 睇下边个错得少啲，睇下边个影响冇咁大，又睇下边个贡献多啲。咁你咁样选择嘅啫，唯有，因为香港啲人从来都唔政治嘅，乜嘢都系 free rider， 即系人哋帮我做就得噶啦，即系自己又唔好搞阿叔噶啦，我搵多啲钱好过啦，关心同唔关心嘅。但系到今年有转机啦，即系虽然我哋受尽好多痛苦、好多凌辱，即系同埋好多伤害，你见到啲细路仔又即系同我哋咁唔同嘅，点解？即系哋哗哗声，我见到。原因咧就系个对比太强啦，即系我哋嗰代咧就真系乜交都唔理啦，同埋政治我都好少理嘅，但系一搞到我翻工咧就一定系错嘅，即系你搞还搞啊，你唔好犯法啊嘛，即系你唔犯法，即系我都赞成你噶咁样。喂，但系呢廿年嚟民主派咪唔犯法俾你睇咯，咁你又俾你闹，咁啲细路仔犯法俾你睇都争取唔到嘅，即系咪就系？短短呢三十年，变咗好多人系以前系六四嘅时候啊，洒热泪咁样走晒出嚟爱自由，但系而家变晒蓝丝咧？点解？呢个咪就系、是，即系其实大家将个责任咧推走咗去，将啲明明要面对嘅嘢，而好喇喳或者好残酷嘅嘢摆晒地毡底。今时今日始终都会浮现嘅，咁但系找数系边个找呢？大家都睇到啦，即系你有啲已经移咗民啊，或者。已经有物业啊，退休都唔使死，买一层楼都可以食过世嗰啲人，你系唔会明而家呢一代佢走出嚟做乜嘅？即系嗰啲唔系全部都系 losers 嚟嘅，有啲人做律师，有啲人做医生、工程师，大好前途，搵几万蚊或者十万蚊个月都企出嚟，点解呢？有冇谂过呢？即系我哋呢一代，你唔好以为自己笠咗顶黄色嘅帽，就觉得自己系已经出咗一分力咯。其实距离好远噶。要付出又仲有好多嘢付出到嘅，有时啲人唔系口号同埋唔系你嘅情绪波动就能够觉得自己对个社会好多贡献嘅。咁当然有啲人好消极嘅，咁狂捐钱啊，或者即系做一啲好多消费形式嘅赎罪，咁我觉得都好过冇喎，就真系。咁但系其实除咗消费式嘅赎罪之外，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尤其是你去感染你嘅朋友啊，因为我哋大家嘅同类咧都有好多人系好多盲点嘅。咁例如我小学同学 group 啦，真係好悲惨啦。如果有睇我 Facebook 嘅 page 嘅朋友就知道，我唔知点解 post 咗一张图咧，就有一半以上嘅同学仔走晒。即係嗰张图咧就係、是、叫啲阿公阿婆劝下人千祈唔好揿嗰个警察嗰架 U 车嗰粒死火掣啊咁样。就係咁咋嘛。咁啊惹嚟一个好大嘅反响。咁但係我剩返个同学，即系我都会尽量都唔会同佢闹交，因为其实我都谂住系少少即系搞下笑啊，即系轻松幽默咁样讲出一啲社会问题啫。但系唔知点解好认真咧，就即刻了受晒 lift 晒个小学 group。咁虽然有好多人都觉得，诶、哎、仲好啦，已经清净咁样，但我并唔系咁睇咯。OK， 又读下留言先。Emily， 你好 ，Emily 系咪我识个 Emily 咧？嗰、那个 Emily 姓咩噶？你记唔记得？ 陆 Emily 港府游学人讲，强烈反对美国通过人权法。 真系好笑啊！呢嘢明明系人哋嘅内政嚟噶嘛，即系佢点样对另外一个国家、另一个地方嘅法例，咁唔知点解人哋干涉佢内政，佢咁紧张？呢啲明明人哋嘅内政。即系某啲规矩或者某啲优惠系人哋赋予俾你嘅，人哋系嗰个施者，我哋系受者啊！唔知点解都够胆讲呢啲嘢，唔知咩逻辑。我见到阿陈茂波佢都唔系一个蠢人嚟啊！但今日接受访问，即系睇新闻嗰啲讲啲内容真系蠢到咧，我好相信佢讲完自己都唔信佢自己讲嘅嘢。 行好，我戴定头盔先。我头先讲嘅嘢只系我记忆，未必实成。抄518又系啲反泛民，泛到上晒脑机谂法。 Jack Music MB 柯兰市的典故来自神区余长毛麻战长毛懒的博戚神区直戚神区你柯兰市陈地主 message retracted CY 空有位说书客出咗系 YT 偏叫人唔好投票我唔知系鬼定白痴好似系叶狗班扑街 Jan Christie 大家好 The man the chili 恐惧了俾人拉咗唐富龙系建制打错咗建议 QY Fiona Chow 探长好监制好各位好 Brad Pitt 系立法会个制度先有问题区议会就纯粹地区工作型所以叫人唔好投票嗰啲人系将成个制度否决包括埋有啲制度本身冇问题 Michael Mac 今日好早 Hi Chemistry Remix 探长起码叻过荷兰叻好多啦 Brad Pitt 班反泛民嘅狗转晒地下模式不断大风向同将佢哋套斗争思想输出斗争其实冇问题但系佢哋非黑即白嘅立论好有问题 CY 空今年经历咁大而多咗几十万人登记做选民咁都叫人唔投票系乜七思维 Chemistry Remix 孙中山革命都经过好多失败啦看看天与地剧情 Chemistry Remix是啊 ,89 年6月4日那班人累了现在中大理大国班抗争者陈地主顶原来恶搞骗来记从以为签了名添 Samson CB Loud Pay 等于 Prince Edward Island 喂怎样啊咩喂 Hello 无端端、停了为什么这么好笑的陈地主说什么恶搞骗啊 陈地主顶原来恶搞骗来记从以为签了名添 你说白冰那条咁我咪即係跟你炒咗車。 Samson CB Loud Pay 等於 Prince Edward Island Tower Lane of Oat The Mount CY 空港幣78元。 喂多謝啊 CY 空真係呢啲真係老禮啊呢啲真係。咁大家唔知 CY 空做過咩呢咁我解釋一下啦。咁呢個叫 Super Chat 嘅技術嚟嘅。咁 YouTube 呢就非常即係聰明啦就用咗一個方法呢就好簡單咁樣一 click 呢就可以 sponsor 到人哋個節目。或者人哋個 live 啦，咁啊純粹咧幫手交下電費，就買下酒水同埋交下租咁解嘅啫，即係幫補下。喂，如果我靠 YouTube live 交到租嘅話，非常之唔錯噶啦。咁啊，但係可惜就唔得啦。咁啊，咁你可以透過 Super Chat 可以 sponsor 到9724啦。咁另外畫面上左上角嘅兩個 QR code 咧，就係、是、一個 pay me， 一個就係、是、轉數快嘅，即係知就知，唔知就唔知啦，即係。暂时不知道都可以因为没想住喂听看 YouTube 都要 sponsor 的咩那我不看咯即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很正常的。那但是你觉得很有瘾很爽皮的或者即是大家又留下言又可以帮补下电费交下租的这样那不妨试一下PayPal, 不是 PayPal 就可以啦 ,PayMe 啦转数快啦同埋直接入 HSBC 的户口呢都可以 sponsor 到我这里继续运作的。咁啊，呢个标明咧就系、是、一个非收费嘅节目，你都短期内、长期内都系唔会收费嘅，因为收唔起啊。原因咧呢、这个就系、是、一个吹水，大家都有份嘅一个平台嚟咁解嘅啫。咁啊，迟啲啦，唔排除啊，制作下节目嘅时候又谂下点样收钱咯，真系唔知啊，暂时都唔知啊。因为如果我工作繁忙，即系照翻正常，好似我勤力工作又工余时间做个 live 咁咧。基本上呢我就都幾難有機會拍到 content 㗎啦。咁但係呢今年就古古怪怪囉即係明明有嘢做邊都冇嘢做。咁無端端接到啲散 job 唔通唔做咩成個月先得一日通告咁樣。咁所以呢如果有嘢做呢我都淨係保留返星期四先開 live 㗎啫。咁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就鼎力支持啦即係得閒就嚟多啲或者 sponsor 啊咁都有助改變到我個生態嘅。 陈地主特朗普嗰条签名片原来是恶搞片从以为签咗名凭 Sammy White 探长 QY Fiona Chow 我是用过电话入你户口 CY 空当大家吹水饮杯咖啡热咖啡。 是啊喂多谢你啊。喂话是话我呢近年呢我喜欢饮咗越南咖啡。咁越南咖啡同埋即是我其实几样我都试过嘅。我最早嘅时候呢我是饮蒸馏咖啡嘅。即係個玻璃兜咁樣，有張 filter 紙，咁咧滴啲咖啡落就滴滴滴滴滴嗰啲咧，咁嗰種咖啡粉咧，同埋越南咖啡有啲咩唔同咧？即係嗰個磨嘅大細粒，即係嗰、那個由嗰、那個即係精細程度唔同啦。咁嗰啲filter 嗰啲咖啡粉咧就磨得幼細啲嘅。咁咧就我覺得 process 過㗎，唔知道做一啲。 情即係個即係比較人工化少少，一粒粒都咁細啊，同埋靚樣啲啦。咁但係越南咖啡咧就相對 raw 嘅，大粒啲嘅，即係嗰個渣都大粒啲嘅，同埋有啲雜質喺度嘅，我唔知係咩嚟嘅，都幾驚嘅。咁但係咧，佢可能就 raw 得滯，即係唔係 raw 就係即係 raw 啲啦。佢炒完咖啡之後咧，可能就直接包裝賣俾你咁樣，你自己滴。咁咧，所以咧保留到咧咖啡嗰啲油咧多啲嘅，即係因為你洗杯你知噶嘛，或者你嗰、那個滴咖啡嗰個兜咧就沾染咗啲渣喺側邊嘅時候，你摸耐咧，哇好油喎、啊，有陣油質喎、啊，甚至乎咧你滴完之後你望翻燈光咧，你見到啲油喺面嘅，咁啊好飲好多，我覺得有呢陣油喺度。咁但係咧嗰啲蒸餾咖啡咧就連油都冇嘅，即係。又或者個 filter 蒸漏咗啦，個 filter 比較精細啲，咁咧反而調翻轉，我發覺中意飲越南咖啡多好多。咁而家咧我就多數都係唔係多數啊，全部咧我都係飲呢只越南咖啡，長渣都 OK 嘅。咁唔同嘅時候可以飲唔同嘅咖啡啦。咁當我仲幫襯 Starbucks 嘅時候咧，就貪方便啫，純粹就係、是、咁，就算喺度同人傾偈坐啊，約咗啲唔熟嘅人咧，都會去 Starbucks 嘅。咁但係咧。我最後一張嗰啲咖啡券咧，人哋送俾我咧，用埋咧，我就唔會再去 Starbucks 噶啦。即係大家都知點解啦，即係費事俾人裝修嘅時候，你又坐喺裡面咁好冇癮啦。二來又唔抵支持啦呢啲咁嘅資本。咁所以咧，我睇一個夾公仔嗰個 app 咧，即係 WhatsApp。如果大家知道講乜嘅話，就知啦。咁咧就佢除咗食肆之外咧，仲好多咖啡店咧。就好多咖啡店，尤其是自己開嗰啲咧，都係偏黃嘅。咁所以就出街，如果約人，我都會揀嗰啲 coffee shop 咯。咁但係有一間喺土瓜灣海心廟附近嘅咖啡店咧，好多花神嘅。嗰條友話有即係自稱自己係咖啡嘅博士啊。我唔知道有冇大學係讀咖啡嘅啦，可能真係有都唔定。咁咧原來咧，即係我都幫襯佢啲咖啡係，你話佢好好飲咧？我又唔會覺得佢係哇人哋飲，即係人哋冇咁好飲，我都唔會覺得嘅。但係人哋飲唔到佢啲味係真嘅，即係打嗰個泡咧，唔知落咗啲咩怪嘢咧。係佢話冇落糖，但係甜味嘅，唔知落咗啲乜嘢。同埋啲泡係非常之誘惑，但係咧佢係藍絲嘅，即係喺度指責暴力、指責學生喎。咁我都係唔使幫襯嗰間嘅。 喺 KCC 都有 嘅。係，KCC 都有呢間喎。佢好 detail 嘅，唔同產地嘅豆咧，完全 list 曬出嚟，價錢就偏貴，但係唔爭得太遠嘅。我又唔知點解埃塞俄比亞嘅豆又唔知點解平過阿根廷嘅豆兩蚊咁樣，古怪怪咁樣，可能佢咁樣故弄玄虛咧，俾人覺得哇真係好專啊咁樣都唔定。 让 Christy 我分享下蓝丝的行为模式。我有一个旧同事群组，主要用嚟食饭聚旧，是一间中学的旧同事，一向无任何人响嗰度讲示威嘢。但最近有条蓝丝不停分享 fake news， 开口曱甴，卖口曱甴，开头都引佢，昨日又再传，我就叫佢唔好响度讨论政见，无意思的央权啱。 哦，啊，政见之后咁咩冇意思的，系啊，冇错啦。头先咧，阿 Christy 讲嗰个情况咧，即系类似嘅，其实，因为不嬲未有呢啲白热化嘅运动嘅时候咧，即系你知啦，我哋呢一代嘅老坑咧，即系呢啲过晒气嘅旧电池咧，都系饮食食嘅啫嘛。即系如果成班马佬咪讲下叫鸡咁样嘅啫，即系成日都听嚟听去都系呢啲啊。因为其实餐厅食饭嘅地盘佬都系讲呢啲，点样翻大陆玩啊，成日。講埋阿刁文牛都講嗰啲話題咧，咁至到而家，即係大家都逼到埋身嘅，好唔想見到嘅嘢，即係睇表姐你好嘢，你覺得係笑片，但係而家啲笑片又都做緊嘅時候，咁啊可能就 trigger 到大家都覺得呢啲嘢係關自己事嘅，咁兼夾咧嗰啲藍絲最關自己事咧，就係收割啊嘛，真係你收割嘅時候，你走出嚟阻住佢收割，即係殺父仇人咁噶嘛，即係嗰碗飯係緊要過任何。其他嘅崇高價值㗎嘛，咁所以一啲都唔奇。咁但係呢俾我發現到一樣嘢，因為呢我哋嗰度有個同學呢，即係我嗰陣小學同學個群組呢，就佢見到我 post 嗰部警車之後呢，佢就將成個群組就改咗名，叫乜乜小學暴徒資訊站咁樣。即係其實呢啲行為呢真係好冇品㗎，我覺得。即係雖然我都做過呢啲嘢嘅。 即係因為一陣間先講啦，即係做翻同一樣嘢，即係我後來諗翻都覺得幾冇品嘅。咁咧就發覺咧嗰位同學咧，我走翻去 Facebook 睇起佢底啦。我同佢枕住三十年咧，都有出嚟食飯、飲茶、傾偈，都同佢感情都唔係話太差嗰啲嚟嘅。雖然唔會自己相約去街嗰種啦。咁咧，但係咧，佢不嬲都話自己做生意啊、做廠啊、翻大陸啊咁樣。但係咧，我睇佢 Facebook 咧，佢有張2009年嘅相咧，係著曬一個警察督察嘅制服嘅。咁係咪輔警咧？我唔識睇啊。咁會唔會佢之前做咁多年嘢都冇透露自己做警察，其實佢係卧底嚟嘅咧？咁卧底都始終一日做完噶嘛。咁做完卧底之後咧，升職咁樣咪影一張喺學堂定唔知喺邊度影嘅類似畢業禮定啲咩典禮嘅相。咁我見到一張咁嘅相，非常之震驚嘅。咁原來咧，不嬲都完全唔講政治，不嬲都即係輕描淡寫君子之交嘅人，突然間改咗個 group 名。跟住 leave my group， 我仲要幾冇品啊！咁咧嗱，我講翻我有咩咁衰咧，即係我都將曾經將我屋企家人嗰個 group 咧改個名嘅。咁但係當然我出於善意啦。咁因為咧，我屋企有咁多個成員咧，全部都係基督徒嚟嘅，得我唔係嘅啫。咁我哋開個 group 咧，原因咧就係、是、一來聯誼啦，即係食下飯、通訊下，喂星期六嗰晚我 book 早咗半個鐘喎，六點半喎，咁樣咁喺個通知嘅，長期都係即係行之有效嘅，咁就唔會因為食飯鬧交啦咁樣。咁後來咧老豆阿媽年紀越嚟越大咧，咁經常去出入醫院嘅時候咧，咁我喺嗰度發布咧就話幾時會去咩，即係幾時入咗院啊，老豆發生咩事啊，阿媽又突然間又點啊，咁咧入咗邊間醫院邊個邊個流程，即係個即係詳細喺嗰度交代曬，一向咧都係好有效嘅，即係我覺得亦都發揮到一個家庭群組嗰、那個集體資訊嘅。咁但係點知咧，後來老豆越嚟越唔精神嘅時候咧，佢哋咧即係有啲咩風吹草動咧，不停喺度感謝神啊，不停喺度祈禱啊，不停咁樣講埋一啲引經記典，講埋啲福音咧喺度自嗨啊，即係總之。神对老豆点样咧？无论系好惩罚或者好对好善待咧，都系要感恩嘅，即系惩罚都要感恩嘅，好得意嘅。咁于是乎咧，即系当佢哋嗰个比例咧，已经去到1:9啦。即系话老豆今日食得翻嘢啦，同埋落床行啦，即系可以落到床啦咁样。哇！一句咁样啫。感謝神，感謝都19次嘅，即係唔同嘅人又引經據典。你知啊，你 quote 得聖經啲金句咧，即係成個畫面，我電話又唔係好大，就俾佢爆咗成版嘢啦。即係覺得唔係路喎。咁譬如我啱啱出咗半日浮翻到嚟，我想揾翻究竟佢轉咗床位轉咗去邊咧？我碌到嘔血都碌唔到。咁於是乎咧，我就將嗰個 group 咧，我改做咧談事拜神區咁樣。咁咧就建議開多一個新嘅咧，就專係談事嘅資訊區咁樣得唔得咁樣？我哋亦都開埋嘅。咁最尾個結果係點咧？咁俾嗰啲家姐同埋姐夫瘋狂咁杯葛啦，話唔俾面啦咁樣嗰啲咯。咁但我冇 leave group 噶，即係只不過建議喂，即係你要拜神嘅，咁不如索性就叫拜神區啦。咁嗰啲真正嘅資訊咧，即係我唔想嘥太多時間去逐條攆。咁去到酒樓度食飯都鬧咗一兩次交嘅，即係完全都即係溝通唔到喎，簡直係。同埋即係都唔分一件事嘅重要性同埋冇咁重要嘅，即係佢認為拜神仲緊要過咧，我哋去探老豆老母嗰個精準嘅程度嘅，真係發覺真係好可悲嘅咁樣真係。特朗普簽名嗰條片假㗎嘛，即係我都冇睇過添啦，即係唔係即係佢話有條假片，陳地主中咗伏。咁譬如聽返美國人權法案啦，譬如今日有標題呢就係 S1838， 我諗大家都知咩嚟㗎啦。咁呢單嘢呢我都本來我覺得呢聽下吳志森呢都即係佢因為冇咩立場，即係唔係冇立場，係佢冇咩好狠批嘅個別嘅睇法嘅角度嘅，即係佢都係一個好人好者， 同埋講嘢又冇乜浮誇，莫學嚟老老實實陳述咗出嚟，佢只係講下感受咁樣，即係我都聽得入耳嘅。咁但係咧，近來咧，我覺得真係好唔對路，即係尤其是佢即係我覺得佢嗰種自憐感係好強嘅。咁我覺得又唔需要咁樣嘅，即係你自己拋頭露灑熱血，你肯付出咗，有咩對唔住自己啫？有咩對唔住大家啫？即係問題就係、是，即係我覺得佢犧牲咁多，做港台又扮鬼扮馬，即係成為重點被打擊嘅人物，我都非常之陰敬佢嘅。咁但係咧，發覺都唔係路啊，近來即係佢種有啲人話佢左交啦，我覺得唔單止左交啊，即係仲係。即係過分咁樣卑微，同埋可能一個情緒嘅一個管理嘅方法嚟嘅，即係樣嘢都唱到好淡啊！即係同埋覺得即係點講呢，尤其是佢講美國呢個法案呢，只要如果大家有機會聽嘅話呢，你可以知道即係我唔開心，即係唔係唔開心，即係聽唔入到聽唔入耳嘅原因。即係我諗我短期內都會 quit 㗎啦。咁所以都系睇翻新聞啦，或者睇翻嗰啲好短嗰啲YouTube 嘅片或者 Facebook 嘅片，再自己揾新聞。即系我自己嘅 pattern 就系咁嘅，即系我见到一啲好有兴趣嘅话题咧，即系做完标题党之后咧，我就会真真正正走去睇下嗰个原装啊，即系个 source 系究竟讲啲乜嘅，就唔经嗰啲人嘅。嘅情緒嘅感召而寫出一個標題嘅時候，我覺得咁樣相對會精準啲咯。即係我就唔係嗰種即係橫向同時間知道好多資訊嘅嗰種閱讀方法咯。咁所以有時狗吹咧都幫到我手，因為有好多人講，譬如有個假簽名，我根本就唔知道，因為我冇睇到嗰啲內容。我想饮 红红，我用 French press 研磨到高级咖啡。 唔好意思，因为我想饮啲嘢，因为好颈渴。开多罐肉串。剛才到哪裡呢？紅磡那間紅磡冰室執了啊？哦，這裡 紅磡我用 French press 研磨到高级咖啡粉，趁地主紅磡果间紅磡冰室都执咗 Jean Christie， 然后佢话我做咩咁偏激，唔睇就算。我话我冇讲过任何一句政见，你日日开口埋口曱甴，请问边个偏激？条友反驳唔到，就嬲到退群，真系好肉酸。佢传的无谓假消息，就系话理工学生将被催泪弹污染的水果包装成果篮送去警局，真系搞笑。幅图仲要系黑警喺大陆网上贴出的晒大陆人送俾佢哋 fan 拘留李探长，是歪空今次李。大占领简直是当年占中的严重伤亡版，不单止大量直接伤亡，而且简直令救人的接仔手足及在外支援的抗争者大量受伤及被捕，很惨烈的伤心无奈放声大哭的表情。 其实这件事呢简直是，即是如果你比起外国那些，外国都要死人，不知道香港呢就即是还没去到这个地步，但是我觉得比死更难受，因为他们那个羞耻心呢，即是是可以讲零啊，即是今日的警察呢这个就是邓炳强上台的一个下马威来的，我认为是。即是这件事去到一半的时候，他都急不及待这样呢要 take over 了卢伟聪的位置呢，即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他们已经被人家捧到他呢，即是警察是即是国家的英雄。嘅時候，咁你點可以仲斯文啫？點可以唔強硬啫？即係普京咁樣，即係佢睇到呢啲經驗，普遍嘅俄羅斯人都好 buy 佢嘅，次次選舉都贏嘅。咁佢覺得，喂，一個有領導能力嘅政府， 就需要有一啲心狠手辣，即係唔理規矩嘅警察噶啦，即係佢哋嘅諗法係咁樣。咁同埋有大陸撐腰，哇！大陸無論係官同埋民都撐佢哋，即係有好多 fans 或者甚至乎係國家都高級咁樣禮遇佢參加國慶咁樣。即係呢啲就係令到今日嘅警察咧，即係不手軟、不面紅，權力好似食咗春藥咁樣，就令到無限咁樣使用，就搞到今日理大呢單嘢，真係寸步不讓。我未見過警察係咁樣嘅，或者政府啦，即係可以寸步不讓，而高層嘅亦都管制唔到，而警察嘅高層亦都傳聞過話約制唔到前線警察。原因就係因為佢已經唔係聽當時警察嘅高層講啦嘛，因為當時警察高層就係盧偉聰，咁背後聽緊邊個講咧？好明顯就係鄧偉強啦，因為佢係一個根本就係爛仔嚟嘅，即係你見佢一個爛仔著咗套制服咁一樣，佢啲氣質，佢嗰種肅殺而恐怖嘅眼神，真係正一撲街冚家產。咁所以我都唔係，即係我日日都有睇呢啲新聞，但係全部啲新聞都係好慘烈。即係其實所謂嘅慘烈咧，就係圍城出唔到嚟嗰種恐懼，同埋生死未卜，竟然有人有勇氣到喺坑渠捐出嚟。哇！我覺得呢啲簡直係即係住香港咁耐，真係完全冇諗過係要靠呢個方法去逃亡。即係因為我哋以前八十年代冷戰嘅時候睇嘅冷戰嘅西片咧，好多都有咁嘅描述㗎啦。即係啲人點樣走法，甚至乎法國大革命，即係嗰套悲慘世界裏面，佢都係喺個下水道嗰度去逃亡一樣。但竟然嚟到香港呢咁乸渣嘅下水道，咁狹窄、咁危險，就充滿沼氣下水道，都有人選擇呢個逃亡嘅方法。即係我覺得我寫有服字，除咗寫有服字之外，即係覺得佢哋恐懼，你諗下幾咁嚴重啦。即係呢啲朋友仔，佢平時都唔會洗廁所㗎嘛，但係竟然會有勇氣捐落去。即係可能俾我都會，不過都唔得啊，因為我好驚曱甴啊，因為曱甴都係我捐出嚟㗎嘛。即係我唔係講緊而家啲人話我哋係曱甴啊，即係因為而家我成日都見到呢，即係食環成日將一啲鐵渠蓋呢黏咗個窿啊，即係有個吉个锁匙落撬起个铁板个窿咧，佢都揾啲胶纸黏住晒嘅。咁因为我真系好惊曱甴嘅，即系老实讲，如果你叫我拣，你宁愿我跌落个曱甴池度，因为俾差佬打镬咧，我真系要谂噶，唔系讲笑。俾你咧，阿监制。 我曱甴池咯，咁话佢唔会言语上诋毁或者有啲咩攻击我？ 系，但系一世嘅阴影冇有。不过一样啊，你俾黑警游轮，你仲即系同仲惨过俾曱甴游轮啊！曱甴都尚且，佢都系为咗生存，佢都系躝下躝下，你砸落去砸死佢啲兄弟添。咁但系警察绝对系杀无赦，我认为系，即系佢一种咁嘅行为。嗰间红磡冰室执咗原因佢系咩啊？蓝丝啊，定系啲租好贵咧？我谂佢都系蓝丝嚟噶啦。如果你咁讲， 喺边个？ 红磡、哦，我见到第二度都系红磡餐，可以有冰室嘅，即系 Henry 刘华都有噶。 分区雷威探长，示威恐今次理大占领简直系当年占中的严重伤亡版，不单止大量直接伤亡，而且简直令救人的接仔手足及在外支援的抗争者大量受伤及被捕，很惨烈的伤心无奈、放声大哭嘅表情。DWNTHK Hi everyone， 郑 Christie 系啊，本身理大单嘢已经好伤心，仲要喺群组见到啲蓝丝废佬响度曱甴曱甴，真系叫佢收声已经好引佢了。PW Chan Hai or GD Evening Call 518。最惨系你大啲逃生路线都俾人爆晒出嚟咁滞 ，Captain Pat 打开探长女比利唔知票入手需要写抬头吗？时歪兄我已经冇再睇 Sam 好耐，越听越 down， 仲着 Germany 你真系好面啊 ！Jane Christie 我本身都系赢紧一名，不过可能唔系好虔诚啦，所以都点唔信啲人开口埋口，感谢神。死 Love 上的大陆多见到有团感过瘾 ，Kimchi Remix 中大理大抗争简直系天台门意，永红系我。陈地主同有游绳都夸张 ，Kimchi Remix 还有老鼠呀、 啊？嗯，系啊，好恐怖啊，真系。咁同埋咧，你喺嗰啲咁喇喳嘅地方割到啲手脚咧，嗰啲伤口又好容易感染喎、啊，谂起都惊嘅。咁你觉得好 mean 咧？呢、這个Ginger Goma 是哪方面啊？你是不是说那个群组啊？所以那又要重复要讲一次呢，即是为免大家留了言我都不知道你讲什么，浪费大家的精神时间手力。希望呢你每次留言都成句讲出来啊。因为呢我以一敌十咁样呢，同埋个时间呢就存在40秒 delay 嘅。咁所以当我同你好 chit-chat 緊，个感觉真係好似倾緊偈嘅，我明白嘅。咁你即刻倾一句答半句咁样，如果我真係同你倾偈，我梗係明白你讲乜啦，即係我都未蠢到呢个地步嘅。咁但係过咗40秒至1分钟之后，你就咁讲一句啊，你真係好 mean 喎。咁我已经转咗四个话题啦。咁我点知你讲咗边一方面好 mean 呢，试问。咁所以希望大家尽量成句咁样讲啦。譬如啊，呢位 Christy 就一个示范啦。咁啊，要读多次。 Jean Christy， 我本身都系赢捻一名，不过可能唔系好虔诚啦，所以都顶唔顺啲人开口埋口。感谢神。 系嘛，佢一句就算一个单独嘅一句，我都即刻明佢讲乜啊嘛，讲个头先嗰单嘢咯。因为下一个石楼 V 咧，已经话上咗大陆多咧。见到有权力咁过瘾咁样，即係佢已经系跳咗第二个话题啦嘛，咁所以我真係 follow 唔到你。我觉得又唔可以同呢个天安门直接比 2.0 嘅，即係唔系惨就，即係如果我觉得如果你比起上嚟呢，我觉得似国民党时代呢，系咪天津定唔知边度有个围城呢，就是一边有国民党一边有共产党，中间夹住条村喺度，就要饿死佢为止，佢哋都唔敢反抗嘅。我觉得你比喻嗰个就比较贴切少少啊。咁我觉得如果马后炮嚟讲呢，即係冇得讲嘅，因为今喺嗰度拉人啦，成千人啊。咁其实经验啦，即係我之前我都諗唔到嘅，即係讲明先。即是马后炮咁样讲呢，其实如果有啲咁嘅情况呢，反正喺里面嘅人都差唔多拉得晒嘅。假若你喺同一个出口一涌而上，有啲人俾佢拉咗嘅时候，佢又冇人手拉后面嚟嗰啲人㗎啦嘛，係咪？即是如果有策略地逃亡呢，即是当然个个都唔肯牺牲啦，即是点解唔系你牺牲要我牺牲喎，咁亦都当然有啲人肯牺牲啦。咁如果一涌而上嘅时候，活存率应该大增囉，我认为系。咁呢个马后炮嚟嘅，纯粹系，即系如果下次有咁嘅情况咧，即系不妨即系试下一涌而上，令到佢拉唔切而有啲走得甩。即系呢个智慧咧，就系一条盐蛇啫嘛。即系盐蛇俾敌人追紧，即系食佢成条盐蛇嘅时候，佢又放条尾出嚟俾你咬住先，咁佢就走咗去啦。咁样，即系呢个都系生物嘅智慧嚟嘅。咁当然就当然大家有个谂法啦，即系一个都唔可以少嘅咁样。咁最尾得到嚟嘅 result 呢，就係即更加多人俾人拉咗囉。好残酷㗎，其实呢个真係 so sad。喔、哦、长春围城唔係天津。 昆虫系我陈地主同有游城都夸张。Chemistry Remix 还有老鼠呀，普通针 ,message retracted。 普通针做咩弹弓手啊，又留一言但又停又收返啊。 Caris Y 熊猫应该是雨水井，雨水井同粪井是分开的，但一样好危险。 Okay. 趁地主落过曱甴池以后都不怕曱甴啦。 唔系啩？ 卢炳强着起嗰套一哥制服都不似一哥。The man for chili 红针是蓝丝。Charles Noble message retracted。Eddie 吴红磡冰室主要无人帮衬。Harry Henry 颓盖孔贴上胶纸用来防蚊子在哪里生卵。Ricky 与李探长大家好。 哦，我以为防止曱甴捐出嚟添，喂，真系受教啊，多谢你啊。是喎，那个窿都可以积到水喎，冇错冇错。你啱。Ricky Yuan, 你好喂，新嚟㗎嘛，未见过你留言喎。无端端又唔读嘅喂。King Hong, 咦，新朋友喎，澳门做咗网络安全法啦。我哋迟啲呢连网台都冇得听啦，可能啦，即係做得几多得几多啦，或者公民抗命呢博拉得唔得先，我都唔敢讲，我就唔敢博拉，即係你牺牲得几多就证明你有几愤怒啊，真係我觉得。 系啦，澳门连买手机咧都要实名、哦，咁啊买水货咪得咯。啊，必真系我觉得有变数嘅。香港人始终同澳门人都唔同嘅。如果香港人系蓝丝多过黄丝嘅话咧，就已经直接变咗澳门啦。咁所以咧，嗰班人听住，即系唔好以为自己系沉默嘅大多数，因为大多数就唔系喺你嗰班沉默嘅人嗰度。你睇条街有几多人？每日和你 lunch 都周街都系人，你就知道究竟一啲会行会走会出嚟做嘢会出入写字楼会喺中环金融区嘅朋友嘅打工嘅朋友，你就知道香港系咩人代表咗啊！即系你唔好懒叻，你班废佬成日翻去食鱼生嗰啲，翻食皖鱼片嗰啲就当自己系寻日嘅大多数啊！收皮啦，唔该。其实嗰啲红磡冰室佢本身啲嗰啲管理都唔系几好噶啦，因为咧个冷气又唔安住几冻，即系明明抽凉咗又唔去闩细啲冷气。因为我第一次去嘅印象咧，就啱啱就系呢啲月份到啦，点解仲开紧30度嘅时候开个冷气度数，冻到嗨嗨咁样，饮完杯冻奶茶仲病嗰添，我记得几年前。啊，邓武式你好啊，喂 ！Jack Music MB 旗舰级黄店龙门做到要开第6分店，未知地区 Chesnable 红磡冰室全线6间都话停业顶样，近年长春围城 Q Wolf， 喂，不如叫啊龙门啊 take over 咗佢咪得咯，即系有晒嗰啲设施，又可以俾少顶手费，好过自己重新装修啊！你系咪识佢啊，邓武式？ 百年长春围城 King of Fear and Child 长春围城1947年11月至1948年10月死咗几十万人 Ginger Gloom and Very Sorry 是你改个群组名，仲要是屋企人 Frank 烧探长组 Frank Lou 那位英国领事职员 Simon Lang 回到香港真好彩，他怕到要政治庇护，可知中共有几可怕。 Winley High Low Time Ginger Gloom 那个好像叫做长春围城事件，明王港币118元。 喂，多谢明王。咁其实今日呢我预备咗个话题呢都是大家慢慢都 cover 到的了，咁啊唔使我专登开题啊，真系多谢。 普通曾因为我头先只打了男，所以弹走翻 Frank 烧我细佬、哦、梅同一啲夜途朋友等都系缩骨男士。 点啊点啊，再读多次先，你咁多蝙蝠我捞唔到添。 Frank 烧我细佬梅同一啲夜途朋友等都系缩骨男士。 哦，啲夜途夜青缩骨男士啊，系啦，管浩明嗰啲咁嘅扑街。 Ricky 袁探长你好，我已经听咗你好几个月大啦、但系每一次都净系识踢雷。 啊 ，OK， 喂，咁啊，欢迎你啊，做咩今日突然间师兄大发流咁多言呢？系咪好多嘢想讲呢？喂，咁我亦都跌烂咗立块牌已经，好翻喎，抽汗场嗰啲牌嚟嘅呢个。喂，咁咧就讲紧 S1838 咧，就系嗰个民主人权法案啦，咁啊通过咗啦。咁通过之后呢就即係好多人，我認識好多人都係俾嗰啲 KOL spin 到呢，又唔知无端端就话Donald Trump 正扑街呀，出卖我哋呀、啊、即係你唔好諗住人哋有咁嘅义务先啦，老实讲。即係佢有冇咁嘅义务，其实佢只不过係顺手嚟满足返佢哋嗰个政党个党派嗰个平衡或者利益㗎咋嘛。咁所以呢千祈唔好咁上心呢，就觉得佢係嚟帮你嘅。咁佢唔帮你呢就係扑街，又或者哎你都唔好指意佢帮你啦，扑街点会帮你呀咁样。喂，点解一定係要用一个道德或者人哋帮唔帮你嘅諗法去諗呢啲咁嘅国际嘅事务呢？咁当然香港人做咗好多文宣，即係嗰陣时连登出咗好多广告，亦都对全个世界有一个影响同埋一个好新鮮嘅震撼力嘅，咁而因此咧影響到嗰啲政客都唔定嘅。咁點解大家要好 personally 咁樣咧？即係覺得嗰啲政客係幫你同唔幫你係擺喺後邊咧？我覺得係冇乜必要嘅。事實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因為我哋就係發出呢個呼叫嘅時候，就會令到人哋直此可以對付到佢哋嘅政敵，或者對付到佢哋嘅競爭對手咁樣。咁呢個係 完全是整个策略里面成功的要素来的、哦。那大家相情愿觉得啊 ,Donald Trump 是扑街来的，就是用这些这样的判断呢，我觉得真的好跟小龙 DNA 咯，我觉得这些真的不要得罪了，真的。我想很多人都这样想的，还有。咁啊系咯，想讲啊呢单嘢之外咧，就一阵间都有啲嘢系几有趣嘅，发现都有啲同政治冇乜关，但系同大围成个地球有好有关系嘅嘢。咁啊，仲有就系、是、啊，又讲下理大，头先想讲啦，即系理大，我都真系冇眼睇啊。我觉得，我睇过一套叫做《寒流怪客》嘅电影啦，几年前。嗰、那個年代我諗係連 iPhone 都未出嘅，但係咧嗰啲特技非常之精湛啊！咁英文叫 host， 咁係就係、是、Netflix 有得睇嘅。咁咧佢就講佢成家人都俾只即係為咗只怪獸擔咗佢個細妹，即係個細女生死未卜咁樣，於是乎咧就令到佢成家人咧。就是找个细妹，即是一些很简单很 basic 的情节来的。咁讲家庭啦，讲伦理啦，同埋令到我哋有机会见识到呢真正的汉唐的丧礼是怎样啦。因为我哋中国人的丧礼呢都是大龙凤来的。咁但韩国呢佢哋真係喺呢个文化里面好守礼嘅。即係大家如果大中华交嘅话呢，即係我觉得韩国片都係一个能够令到佢哋可以認祖歸宗同埋去尋根嘅一個渠道嚟嘅，我認為，即係佢哋嘅春秋二禮啊、節日啊嗰啲咧，全部都好專業嘅。即係所謂專業咧，就係比我哋香港啲不倫不類更加專嘅，更加唔好講中國共產黨嘅大陸添啦。即係佢哋都好意思咧，話人哋韓國申請嗰啲咩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即係如果韓國都冇資格去申請一啲中國嘅文化做。佢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唔通你共產黨有資格咯？喂，你破四舊，即係打孔打聖打曬啲廟，破壞文化，即係又反宗教呢啲咁嘅行為，乜都冇曬啦！你仲敢同人爭呢啲？即係文化，即係嗰啲咩？嗰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嗰個專利權嘅，你咁白痴噶？你不如同黑人鬥長啦！如果係咁，都戇居嘅真係。咁跟住嗰套戏呢就有一幕呢就 ending 嚟嘅。咁呢就佢哋係普通素人，政府呢就要隐瞒事实，又要即係将嗰度封锁咗，就唔想俾更加多人知道嗰度怪兽咁样。不停咁又话有细菌感染，封锁咗成个嗰条汉江嘅两岸咁样，即係变咗军管区。咁於是乎呢佢知道佢个细女呢就有个手机发出咗个信号呢，就讲咗两句，跟住电话冇电就喺下水道就要去救佢咁样，於是乎政府多番阻挠底下咧，佢哋用翻自己嘅方法咧就走去救佢个细女啦。咁跟住咧就有一幕咧就系讲佢阿叔仔咧就佢唯一嘅武器去对付只怪兽咧就系整汽油弹。哇！呢套戏真系大家我觉得你要介绍翻啲唔同嘅人睇翻嗰一场咧，真系好精彩啊！简直系一个教材嚟嘅，点样制作一个鸡尾酒咧就。佢係巨細無遺嘅，啲手勢啊，嗰、那個即係要搵支筷子捅一捅啊，因為捅嗰條心入去個樽度啊，咁同埋掟嘢嘅方法呢用曬眼鏡啊咁樣。即係因為我睇返而家嘅新聞嘅 live 呢，嗰啲人掟嘢掟到一鋪一碌嘅，即係有啲掟落去又唔爆啊，或者冇火唔著火啊，又或者掟得唔遠啊，又或者一掟嘅時候淋返自己啊咁樣。呢啲咁嘅甩漏呢純粹呢都係因為製作嘅時候唔認真又或者冇經驗。咁於是乎呢我覺得睇寒流怪客嘅 ending 呢就非常之有啟發性嘅。咁啊即係有興趣大家睇下個 ending 啦，即係講佢要去救啊妹妹嘅時候撞到流浪漢開始，因為同流浪漢買玻璃樽咁樣。嗰度開始就可以推介啦，飛嚟睇啦，咁睇到嗰度幾正。佢差唔多去到五分四嘅啦，已经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睇过呢套戏？ 怀荣 Tam 红磡冰室本身系烂店，俾人装修得多又冇人帮衬，最后顶唔顺咪接咪咯。靠518根本香港就系佢其中一张手牌。Chemistry Remix 侵侵同美国本身系利益集团。 嗱呢位啊靠518咧，你又系犯同一个错误咧？即系我哋已经经历咗咁多唔同嘅话题咧，根本香港就系佢其中一手牌，系边个佢咧？系邓炳强啊？你话系习近平啊？你话系？即系我真系唔知道你讲紧乜咯，真系 sorry。咁希望你成句讲一次出嚟啊，因为我真系嘥咗你心机嘅真系。 Chemistry Remix 侵侵同美国本身系利益集团，抄518咁岩佢同中国打紧仗，香港又咁岩系佢岩使，咪叫互惠互利各取所需。陈地主我一直都好放心会过 ，Lil Fresh 鼠疫 Frank 小只有鼠疫能够讲， 鼠疫够讲，有咩？高见先呢位，呢位 Frank Shell， 其实戴翻口罩呢单嘢咧，会唔会同黑死病有关呢？即系都不少人系咁样讲噶，因为假若黑死病真系重临嘅时候，就点可以唔戴口罩啊？甚至乎咧，即系我用阴谋论嘅角度咧，中共佢去制造一只类似 SARS 嘅嘢，其实对佢嚟讲唔难嘅。因为他们的确很多不同的科学家，还有他们那个社会环境和卫生环境，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实验场来的。那他们很明显香港 SARS 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教授呢，定是一个医疗人员落出来香港住在一间酒店开始的一个源头。那究竟那个第一个中招的人是在哪里跑出来的呢？是不是一个 lab 度跑出来来到香港跟着拿东西，就是一个一个 media 嚟嘅咧，即系客观上就佢系一个 media 嚟嘅，但系有咩目标咧？同埋 SARS 呢啲病，如果系 organic 喺个大自然度产生出嚟嘅一个病毒，佢点解会 shortcut 到咧？嗱，呢个我真系怀疑咗好多年嘅，即系你冇理由可以 shortcut 突然间冇晒病例噶嘛？即系你又未发明到有啲咩方法可以医到，你医到个人都唔奇啊！但是能够阻止到呢个病毒影响到一啲未俾你医过嘅人呢，一个好大嘅可疑嚟㗎喎。即係我相信唔单止我会咁嘅有咁嘅疑问啦。咁同埋完全係地区性㗎喎。即係点解有啲人就一定中招，成个澳门都冇一单呢？香港同澳门咁近，同埋交易咁频繁。咁所以呢，即係我用阴谋论嘅角度呢，我都几肯定呢，呢个 SARS 呢根本就係大陆一个 lab， 唔知意外呀，因为有 agenda 咁样想试下香港有啲灾难发生嘅时候点样处理，定系攞呢啲人命要嚟牺牲有乜所谓啫？咁你睇得多美剧，你都知道一个政府啊几咁邪恶啦，即系如果冇欠缺咗人民嘅监管嘅时候，咁大陆嘅冇监管咗好多年啦，咁香港而家咧就赤膊嘅后尘咧，咁就胜在即系有咁多不知天高地厚嘅新一代。又覺得自己冇咩輸嘅新一代嚟幫我哋上一代懵盛盛嚟補一完，就令到我哋對將來可能有翻少少希望。即係所有建議大家，即係唔好因為哇好 down 啊，即係樣嘢都好似咩都係灰色咁啊。其實灰色嘅過後咧，即係唔會冇出路咯。我認為唔會，即係除非你衰到成個香港等於長春屠城咁樣，咁死咗咪算咯。即係你都有攞翻一個尊嚴。即係除非你覺得活喺冇尊嚴嘅底下，苟且偷生都好過犧牲嘅，咁呢個就自然會產生咗社會嘅兩班唔同嘅人啦，係咪？ 喂，可唔可以咧插一插你啲話題講咗選舉？ 可以啊，講講，我都將會講，有啲人瞓啊，你講。 係啊，因為我都就係要休息，要走㗎啦。 係。 咁咧，正话你有位网友咧，阿 Christy 咧就提我啊，叫你讲下，即系星期日咧，大家尽量早啦。 系， 因为佢好多风声咧，都系话下昼或者夜晚咧， 系 会有嘢发 生。有暴徒。 系啦。 嗯。 即系甚至有人估计系咪会出啲黑社会围住啲票站喺度好凶狠啊？ 系。 揸住啲棍啊！嗰啲嘢咁嚇親啲人就唔敢入去噶咯。反而朝頭早你因為多嗰啲投建制嗰啲阿婆阿伯咧，會出去投啊嘛，所以大家都係朝頭早投票咧，就相對安全同埋穩陣，一定投到票啦。 啊，系啊，我都担心咧，因为我妈年事已高咧，想带佢票站投票，有冇麻烦咧？即系我惊佢吸引到手震震咁样，我又唔可以陪入去吸，因为我妈中过风咧，啲手唔系好灵活咁样，即系我都喺度考虑紧会唔会咁高风险带佢出去投票咧？ 唔好啦， 咁啊少咗一票咯。 佢唔 记 得噶啦。 嗯。系咯，咁我都早啦，因为咧我呢个礼拜咧系咬直晒个生活啊，因为我今朝咧就八点几起咗身啊，咁同埋之前嗰三日咧枕住都要早开工，咁所以咧应该去到投票嘅时候我都可以早嘅，我都可以同阿监仔一齐去投票嘅应该。喂，咁你走先啦。喂，多谢 Christy。 佢红寒流怪客系咪有好大条鱼嗰套？佢红如果系，仲有个女蛇战对付条鱼，丙荣吹海。佢红长沙啊 ，Jean Christy 讲开戴口罩。今日有个小巴司机竟然戴口罩，话惊催泪弹啲二恶英。有个阿叔同佢倾计，佢哋竟然一齐闹差佬，话差佬正扑街，唔知佢哋本身黄定系烧到埋身至闹。 哦，咁咧又系呢句啦，即系烧到埋身至闹咧，都起码佢都唔系一个好盲目嘅人啦。即系所有嘅由蓝丝转黄丝嘅，即系都系一个过程噶嘛。咁啊，所有甚至乎民主咧，都系冇人天生咧就识得呢啲论述嘅。甚至乎法国大革命咧，都系因为面包都冇得食，佢哋要追讨翻即系嗰个社会相对嘅公平同埋资源分配底下，都系为咗个面包嘅啫，先至会产生咗民主呢个概念喺个世界度。可以好多人追随，或者好多系暂时嚟讲，冇另外一个即系冇另外一个方法咧，能够管治到个国家更加好咯，可以话系。 啊，逢星期日早上八点同阿妈一齐投票，投完票就去饮早茶。Jean Christy， 所以我都好开心，多一个人闹差佬正扑街都系好事。 梗系啦，喂，即系佢哋而家咧，我唔知道，因为啲。片拍到出嚟，喂，唔好踩啊 ，Mix 啊！呢只细猫俾大家亮下相啦，呢只咪咪好过瘾嘅真系，佢而家成日陪我喺我隔篱度瞓觉啊，咁样嘅，望下镜头，哎呀！但系佢甩毛甩得好金嘅，呢、這个好过瘾嘅，不过浓嘅咪咪，哇，好笑。喂，咁咧系啦，就头先讲投票啦，即系记住啊，大家即系预早去老人院，即系唔好俾嗰啲老人院嘅，尤其是啊民建联控制嗰老人院去，即系攞咗你嗰张票，甚至乎提早凑出嚟，因为好多老人院都系凑啊爹哋妈咪啊公阿婆出嚟嘅，咁所以阿肥有一个好嘅示范啦。咁总之，即系你就算你有听白冰啊，或者有听嗰啲。即系专系闹民主派嗰啲咧，即系我相信入得嚟九吹廿四嗰啲咧，都有相当嘅成熟嘅资格咧，去判断到边啲系白兵类嘅。即系好可惜地咧，即系我有时有啲嘉宾请佢上嚟咧，佢都系呢啲人嚟嘅。即系尤其是最高危咧，就系而家年近40岁嘅做 design 嗰班我嘅旧同业咧。佢哋係好高危嘅，全部都掰曬葉普城嘅，甚至乎到而家冇咗葉普城咧，佢都係成全咗佢哋嗰種歹毒，即係所有嘢都係自己個起戶去判斷曬成件事嘅是非嘅一啲同業，我覺得真係好可惜。即係可惜，我就同佢講唔到啦，因為都俾人 unfriend 曬啦。即係我恥笑熱狗同埋恥笑阿陳雲都俾佢哋 unfriend 曬我啦。咁所以我都努力会喺我嘅 page 啊，同埋影响下人哋，或者提多啲佢哋星期日记得投票啦，同埋要早啦，真係。因为夜呢你知啦，嗰啲咁嘅鼠辈呢或者啲匪类呢都係个天黑先夠膽出嚟嘅传统上。咁但係今次可能收咗钱呢，日头都出嚟都唔定。咁所以呢朝头早出去投票呢，有个好处呢就係佢哋建制嘅票都係朝头早投嘅，即係传统上都系嘅，通常都系嗰啲要翻工啊，放好嘢啊，好勤恳工作嘅人，先至夜晚跑去网站度投票嘅，因为星期日都要翻工嗰啲，咁 咁所以傳統上咧，朝頭早咧都係啲蛇齋餅總票。咁佢哋咧應該唔會喺嗰陣時開殺戒嘅，因為打翻自己人咁啊點算咧？收唔到錢㗎嘛分鐘，即係你唔好當佢有惻隱之心啊！咁於是乎咧，大家都要早出嚟投票啦，飲下茶啊，咁樣陪下屋企人咁樣。咁最緊要唔好 miss 啦。咁呢樣嘢記住，影響你朋友。咁另外咧，我有一個話題咧，就係即係今時今日香港發生咗咁多嘢咧。即係如果有一日真係能夠光復香港嘅時候咧，或者光復翻個制度嘅時候咧，我覺得香港嘅電影界咧就真係好多題材可以拍到好多戲，但係唔知點解好奇怪嘅，即係香港人嗰啲，尤其是拍電影嗰啲咧，都唔係人人夠膽拍翻一啲歷史有關嘅或者政治有關嘅題材嘅，就算你講緊港英年代啊，咁其實嗰陣時好明顯全世界都反共，咁你拍返啲共產黨有關嘅電影都唔敢㗎喎，譬如啊講緊張堅庭嗰啲又係已經好罕有㗎啦，已經成為一時佳話㗎啦。咁其他就嗰陣時黃秋生啲老港政傳啊咁嗰啲，佢都唔夠膽揭露共產黨喺香港嘅暴行嘅，即係都係講翻啲情懷，喺度直頭係美化。我覺得，如果大家有睇《老廣政傳》嘅話，咁所以如果將來希望今時今日嗰班後生仔，即係有咁強嘅意志力，有為咗自己將來嘅前途去抗爭嘅意志，呢班人都去揸裝咗香港，當香港即係接管咗最主要嘅職位嘅時候呢，即係我真係好希望，衷心希望佢哋唔好忘記今日自己付出過嗰啲嘢，為咗啲乜囉，即係唔好似有啲人移咗民咁呢，即係當時好害怕共產黨，今時今日變咗藍絲呢，即係去咗一啲有民主自由同埋言論自由嘅地方，享受緊呢啲福利嘅時候，同時呢亦都鬧緊我哋香港爭取緊呢啲福利嘅人，嗰啲海外移民咯，我真係好強力咁樣譴責佢哋咯，真係要。 Caris Y 熊猫一定要投啊！来回冇两票，同选举主任讲要扶老人家，叫佢睇住就证明就可以扶住白冇头。 冯 红咁岩谂到郑大班几贡献，2003年前的士老十居其七八都系黄，商台冇咗大班之后，而家七八成司机大佬都系蓝。趁地主其实佢可能冇讲错，因为以恶英影响深远，连黑警都唔敢放肆，咪影响晒成个行动咯。抄518 message retracted， 抄518我不知几想字，泡泡中晒以恶英全部新界收。同新 cancer 生到成身都是 Ryan Christie， 我投票的选区一个是泛民，一个是民建联。民建联真系咩横手都使尽。今日我 WhatsApp 竟然收到一个怪手机号码，可能太空卡发一条短信嚟抹黑泛民候选人，话佢系煽动学生做暴徒咩咩咩。响我哋地方群组里边，大家都收到呢条短信，点解佢可以拎到我哋手机电话？候选人可以发短信俾选民噶咩？可以抹黑对手，操纵选票噶咩？真系离晒谱。不过告佢唔到噶。Why Wing Tap？ 我想知咧， 登记册应该有晒呢啲资料 啊，系嘛？因为喺机场已经冇个电脑啊嘛，咁有晒你啲选民登记记录。 电话就真系就应该冇。 同埋我想知咧，佢抹黑嗰个议员系咪你当区？你真系会选佢一个？如果系，就非常之可以啦。咁同埋大家真系要提防一啲隐形嗰啲民建联啦。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哋真係好蠢嘅，我當然唔可以教正佢啦。即係其實如果你係醒目少少，嘥少時間抡下佢哋嗰啲內容咧，你都知邊啲係隱形民建聯啦。即係講埋啲政綱咧，阿媽係女人冇嚟立場嗰啲咧，即係兩邊我都唔幫，總之譴責暴力，又或者要香港好似以前咁，即係嗰啲咧。即一定是不用投的了，咁我觉得大家应该投一些比较立场鲜明的那些候选人啦。即其实他头先那位朋友说收到啲短信说抹黑那位泛民的候选人的时候，即我觉得影响不是太大的今时今日。原因就是那些摇摆的选民呢就越来越不摇摆，即正如那个 小巴司機咁樣，你預咗佢係唔係都係投俾嗰啲人㗎啦，即係民建聯㗎啦。咁但係今日因為索咗啲嘢，咁佢真係會搖擺到去另外一邊㗎嘛。咁啊，同埋今日我探我媽嘅時候咧，對面嗰個阿大嬸喺度播緊收音機喎，好耐冇聽過人開 analog 嘅收音機啦，已經即係喺車度唔計，喺街度專登揸個收音機嚟聽嘅比較少。咁咧，我聽到有個新聞都幾搞笑嘅，佢話咧就訪問一啲唔同嘅素人咧就嘅志向係點樣，即係啊究竟今屆會投票俾啲乜嘢候選人咧咁樣。咁咧，佢竟然有個 conclusion 咧，佢話啊，唔係 conclusion， 佢竟然有一個案例咧，就係話啊，原本咧有啲被訪者咧，就係話哦，原本投開民建聯嘅，因為咧佢哋咧近來咧係做咗殺人嘅幫兇，所以咧我一定會投俾泛民嘅咁樣，即係懷疑係假噶啦。咁另外咧就係有人調翻轉，我不嬲都投開民主派嘅，啊不過咧佢哋係助長啲暴徒咧破壞香港，所以咧我就会投俾建制派啦咁样，即系我觉得听完呢个真系笑咗出嚟啊！其实我觉得好搞笑嘅，就系咧被访者好明显系玩嘢啦，即系第一就系嗰啲咁嘅摇摆嘅平时唔系好理政治嗰啲咧，根本就讲唔出佢投俾边个嘅，即系蛇仔饼总冇话俾你听佢系民建联或者佢係幫兇嚟噶嘛，或者佢做咗啲乜，佢唔會講噶嘛。咁嗰啲人就講唔出呢啲嘢啦。咁講得出嗰啲，又點會覺得啊？因為嗰啲暴徒咧，就即係嗰啲議員，即係嗰啲候選人係助長啲暴徒去破壞，亦都講唔出嘅。我認為係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唔知嗰個編輯係玩嘢啊，亦話佢係俾人 fix 咗啊，亦話佢係想輕鬆下，各打五十啊咁樣。即係覺得個編輯真係好有問題啊。咁都好嘅，令到我笑咗出嚟。 陈志扬香港十二亿将纪录文件俾689销毁咗，仲剩翻几多资料可以用嚟拍电影 ？Jack Music MB 如何接？ 其实好多资料咧都系口述历史嚟嘅，今时今日，所以同埋电影未必一定要精准到拍纪录片咁噶嘛。纪录片就我谂就难噶啦，即系难有信服力噶啦，因为毁尸灭迹咗啦，喺晒堆填区啦。咁但系口述历史嘅创作电影有好多情节。因为唔使文件噶啦嘛，近代嘅嘢，咁当然啦，689毁灭嗰啲咧系个真凶嚟嘅，即系回归之后系冇咗嘅。咁但系好多新闻片咧都能够历历在目，有人 keep 住嘅。咁啊，除咗亚视嗰啲唔知拎咗去边之外 ，TVB 又唔真系唔敢谂啊。咁但系同时呢个世界咧亦都好多新闻片咧俾 AP 买咗嘅，即系嗰啲国际嘅新闻社买咗嘅，同埋有好多人仲未死噶嘛，就回归至到而家我好精神，好记忆噶咁样。所以咧就唔使咁担心，真系完全冇晒咯。 Jack Music MB 如何知道电话号码？我估 WhatsApp Group 有内鬼。陈志扬系用咗危机站地区性广发短信 ，M Shang 系同一个地区，唔系话佢会影响选民。不过系点解佢会有我哋手机号码，同埋点解可以咁样发私信？ 哇！你听嗰个 BBC 嗰个同事嗰个后生仔讲，你就知道共产党喺香港嘥几多钱，做咗几多。侵犯私隐嘅搜集嘅资料啊，真系恐怖到爆啊！即系游行过嘅大头相都有啊，根本上即系用一啲好高清嘅 cam 咧嚟capture 晒路过嗰啲人，又甚至乎用人面辨识方法咧，个 database 已经喺大陆都唔奇嘅，即系同你香港身份证个 database 互相一 match 就知道你系行过街，即系。透过嗰个 BBC 嗰个后生仔讲嘅内容，真系好得人惊。其实又唔系太惊喜嘅，即系唔系太世界末日嘅，因为呢啲嘢大家都系估下估下，都知道佢上面会做啲咩，同埋都冇咩唔敢做嘅。咁所以咧，对我嚟讲呢个新闻就并唔系一个核弹咯，即系只不过系一个认证咯。 是别早些投完票还可以在街站帮手 ，M Shang 费事同 Christy 将同名同姓，哈哈，反正改咗英文名， 哦、 改翻唔使混乱。陈志扬用危机站系唔使知道电话号码，只要你手机设定接收短信广播，就会收到。M Shang 我入的地区群组是在 Facebook，所以应该不会联系到 WhatsApp。 哦 ，OK， 好鬼啊！总之即系大家预咗啦，同埋我觉得都系时候咧， 开过一个身份啦，即系可能自己开过一张卡，净系唔同嘅用途咁样，即系冇办法噶啦。我觉得我哋又变咗以前嗰个好自由嘅通讯方法啦，因为政府就系贼嚟噶嘛，而家即系杀到埋嚟，我哋可以点咧？即系一系就走嘅啫。咁所以，唉，好无奈啊！即系都帮唔到大家谂一啲方法去解决呢啲问题。 Dimitri Remix 希望快啲知爆中共太多监控同人面辨识， 但系知爆咗呢啲人面辨识都有都继续存在嘅、哦，即系除非你个将来嘅政府系好有民主成分嘅，即系好多管制同埋好多掣肘嘅，咁先至会有呢个可能性啊。因为我曾经睇过一套叫做类似《天眼》呢个名嘅一个电影咧。是一套英國片嚟嘅，佢又真係好強力咁樣諷刺緊美國嗰、那個軍事做嘢嗰個程序，同埋英國嗰個軍事做嘢嗰個程序嗰種謹慎嘅分別咧，即係佢又擺明諷刺美國，即係嗰、那個監察不力嘅原因，就係嗰度類似天眼啊，好似係即係講一啲無人機去炸一啲恐怖目標嘅。咁啊，讲嗰个英国嘅一个军事嘅 drone 咧，就发现咗一个中东嘅地区咧，有一班人喺度间屋嗰度制作紧一个人肉炸弹，即系着嗰啲炸弹背心嘅一个温床啊。咁于是乎咧，咁原来嗰个恐怖组织咧，里面系有一个美国人系有份参与嘅，佢收咗钱，即系去落俾呢啲技术佢哋去做呢个炸弹嘅。咁咧，英國咧係最出名就係情報最出名啦，即係軍事力量係唔夠美國大，但係佢啲情報係比較出色啲嘅，即係嗰啲特種部隊都嗰、那個精準程度好高嘅，即係一路以往都嗰個 credit 都非常好嘅。咁兼夾佢哋嗰個情報嘅來源同埋嗰個核實嘅過程咧，係精密到咧，即係嗱套戲啊，即係講。現實係點我唔知啊！你真係問阿 James Chan 先知係咪真嘅？嗰 SAS 即係佢哋嘅情報係勁到，同埋嗰個核實嘅程序複雜到咧，你真係好肯定嗰間屋有啲乜嘢人，有啲咩人樣，嗰啲人確定咗嗰個人面辨識之後，佢係咪其中一個通緝嘅 list 係咪恐怖分子？同埋咧，佢出一啲咧，我唔知現今係咪真係有呢種技術咧？就有啲扮雀仔嘅 drone 咧，可以飛入屋企，即係細只到咧冇人察覺，好似一隻蜂鳥咁大嘅。咁咧就再入埋屋裏面，再核實多鑊咧，就先至去翻總統啊，唔係總理府定係唔知 MI6 嘅 headquarters 嗰度認證咗，先至可以撳個 drone 係射個飛彈去嗰度。咁搞咗好耐咧，即係佢就嚟出去做世界，都仲未核實到。咁后来预备射嘅时候咧，确认到咧其中有个嗰、那个炸弹顾问系美国人，于是乎惨啦，你唔可以炸到美国嘅侨民噶嘛。咁于是乎咧又要透过外交方法咧就问美国，即系有冇佢授权嘅卧底入咗去伊拉克啊咁样成。咁谂住唉都失败噶啦呢个 mission 都，点知咧？就問佢哋嗰個美國嗰個高級嘅官員咧，佢唔知去咗中國嗰個訪問咧，即係輕率到咧，一聽個電話嚇、啊，美國人恐怖分子顧問咁樣，咁做咩唔炸？唔使問啦，炸啦咁樣，即係求其都咁樣嘅，即係嗰度係好明顯就諷刺美國噶啦。咁你諗下，如果有啲人面辨識嘅技術，佢唔會唔用嘅喎，真係因為方便。同埋有效率咁樣可以制止到一啲恐怖襲擊同埋一啲群眾運動。咁當然你問我，我梗係唔贊成啦。咁但係到將來嗰啲政府係咩人組成嘅咧？嗱，呢個又係亦都呢排成日都思考嘅問題啦。譬如香港原本嗰啲學運或者社運嗰啲人係和理非嘅，即係大部分人都係認同有和理非呢個元素去改變到社會嘅。咁但係好明顯，經過咁耐都唔得，原因就係個政府有北京撐腰，又唔使透過選票而能夠令到佢可以執到政嘅。咁嘅時候個問題就係、 佢根本唔使俾面你嘅，即系唔使经过你哋嘅授意，或者唔使你哋开唔开心啊，最简单就可以为所欲为嘅时候，你系影响唔到你嗰啲咁嘅示威游行和你非，直头觉得你废啊，直头唔使俾面啊。尤其是而家中共强力嘅干扰之后咧，系越嚟越严重啦。咁你系一定要逼到咧对方，即系话示威者或者助野嘅人。不停咁升級到暴力啦，甚至乎火燒人啦。其實呢啲人不嬲都存在嘅，即係有啲人冇同理心嘅，就好殘酷啦，鍾意打人啦，鍾意虐待啦，家暴啦。但係喺一個有效約制到嘅社會嘅時候，人人都有呢個道德觀念，其他人或者個法律會制裁到呢啲人去行使呢啲咁嘅暴力嘅時候，咁嗰啲人你 trigger 唔到佢，或者有冇一個好嘅溫床嘅時候，佢可能一世都唔会做得出呢啲嘢，可能佢嘅怒火或者佢嘅冇同理心嗰啲玩意就是打机或者虐待小动物咁样，相对又冇咁残忍。呢班人系存在噶嘛，即系你要相信，即系唔系人人都善良，亦都唔系人人都邪恶。咁如果你信优生学嘅话，根本有好多人就是天生暴戾。咁但系呢啲人原本唔使去发，即系进展到要哇周街点着个人嚟烧。呢種咁刺激嘅行為啊嘛，咁但係而家就係因為大家都有機會俾佢蒙咗塊面啊嘛，佢可以做另一個角色，做另一個身份而做一啲自己不嬲想做咗十幾年或者做咗好多年嘅嘢。咁呢個唔係蒙面嘅問題啊，問題係個社會發展到一個階段，令到佢有機可乘，可以做到呢啲咁殘忍嘅嘢。如果你其實你問翻佢，究竟佢走出嚟示威係咪為咗民主啊？係咪為咗自由啊？為咗將來啊？其实心底里可能唔系嘅，即系只系想，即系想试下活生生烧死一个人都唔定。咁你唔能够排除有呢啲人存在喺呢个社会。咁但系正正就系、是、个政府就逼到呢啲人要出招，有机会出招。咁甚至乎逼到咧，即系你咁强硬嘅态度，你逼出一啲更加强硬、更加意志力好强、更加凶残或者更加冇底线嘅人，能够执到证咯。因为你相对一个对手，你要有翻咁上下嘅强力嘅手段，先至可以斗赢呢场仗嘅时候，咁你咪变相有斯文嘅人你唔拣，你偏偏去到最后拣咗最凶残嘅人去 KO 咗你另外一个政团或者政体，咁于是乎嗰啲人上咗台，即系你睇共产党就知啦，即系将呢一个我所谓嘅实验咧，即系我觉得呢啲系人性嘅实验嚟嘅。即系活生生咁样，不停咁样喺中国呢个领土里面发生咗咁多年，都系发生咗呢啲根本就唔贱格、唔凶残、有同理心嘅人都冇可能做得到你嗰啲人嘅政敌，钳制唔到佢本身自有永有嘅共产嘅邪恶嘅时候，咁你咪只有日日都系发生紧呢啲，边个领导人上去都系衰嘅，所以我够胆讲，边个做特首嘅都系贱人嚟嘅，原因就系你已经助长咗。你个主人喺你身上去蹂躏你管紧嘅市民啊嘛，咁所以所有嘢都系共产党嘅干扰，而令到香港变成今日咁嘅情况，就系、是、即系我呢个就系我嘅论述，就系点解会有咁嘅局面呢，即系逼出嚟嘅啫，真系即系有斯文嘅你唔拣，你拣啲凶残嘅出嚟啫嘛，最尾都系咁，所以我哋普通嘅市民咧，即系无论你有几咁大爱，你有几咁。知书识礼，你有几咁左交，你有几咁有人道立场，但你对于共产党呢啲咁嘅政体，原因就系我哋冇，已经系冇资源或者即系唔够你斗嘅时候，咁最尾一步为咗斗赢你，咪就系变成共产党嘅一部分，一样用翻你啲套路嚟攻其之矛，攻其之盾咯，即系就系咁样练成嘅啫嘛，咁所以。你话即系用头先嗰个人面辨识，将来希望唔会有，即系呢个系我觉得系一个伪嘅命题嚟嘅，我觉得一定会有咯。呢、这个就系我哋不幸咁样堕入咗共产党嗰个机械嗰、那个思维模式，又甚至乎嗰个手段嘅时候，有冇人能够执到证之后抽到身呢？咁呢个当然就系最理想嘅结局啦。咁但系我成日听嗰啲艺术界嘅朋友讲咧。红咗先算啦，红咗我就真係会作啲艺术成分好高嘅嘢出嚟，满足返我自己对艺术嗰个热诚㗎啦。咁但係从来都冇一个可以突破到呢样嘢囉。即係当你 扮鬼扮马上无线，因为玩游戏即系玩吹曱甴石面咁嗰啲玩得多啊，你个人都变咗嗰啲人啦，你仲点会好似你以前咁样充满热诚想搞艺术啫？即系其实中国人就系、是、个弱点就系咁噶啦，即系暂时我都仲未见到，即系简直系无一幸免啊，可以话系。又或者你索性根本你上唔到位咯，根本，因为你不屑同佢哋同流合污嘅时候，你一世都冇机会好似佢哋咁噶啦。咁、呢个就系我哋，即系唔系我哋啊，即系佢哋个民族嘅悲哀啊！呢、个真系。 Dimitri Remix 希望快啲知爆，中共太多监控同人面辨识。 读咗读咗。咩不如开盘啊？哦、OK。 陈地主不如开盘，掌毛挑唔挑到李慧琼机？陈志扬无论将来系边个做政府，纪录都会留底。你方会好似689咁毁咗佢咩？唔会噶。Dimitri Remix message retracted。Frank Kelly 有几次内地公安可以系张学友演唱会拉到人就可知上面容貌辨识有几成熟。Dimitri Remix message retracted。Dimitri Remix 如果网络监控太劲，可以试下一班人喺偏僻嘅地方去两日一夜露营，分享资料。Chesnable 套电影应该系 In the Sky Dimitri Remix，、所以变咗好多暴力嘅 pop 同武警。陈志扬最近大陆有个拐卖儿童加人口贩子，突破咗公安加人面辨识系统，全网都揾唔到佢家真相。依家仲用紧警察描绘图去通缉佢，叫做梅姨。可能监控网路都系有漏洞噶。企，我拉捻晒啲黑衫黑裤，阻止他们放火捣乱奸淫老娘。 K K 光系啊，喂，应该拉捻晒嗰啲。有奸淫佬啦，同埋放火嘅黑衫黑裤嘅人，咁你又调转讲，我谂啊恰当啲嘅。咁啊问题就系、咧，即、就、系、是、你拥护嘅警察咧，系戇鸠拉埋嗰啲闹你两句啊，唔顺超啊咁嗰啲啊嘛。喂，即系警察废到咁样，嗰啲放火啲拉唔到，你净系拉嗰啲学生啊、小学鸡啊、嗰啲嗌口号啊啲，你又拉，喂，好心理检讨下啦，K K Wong，即系仲好意思喺度讲出呢啲咁嘅嘢嘅。咁夜先嚟嘅，点解你喂300人就有呢啲恐怖袭击？即系我谂你收唔到钱嘅，真系。 Brian Chu 逼出嚟，认同分析得好。 喂，多谢你啊！你咁即系终于一个人觉得系分析得好啦，真系。喂，咁啊呢啲都系因为好多问号嘅，即系我都系六四嘅时候先至即系关心政治嘅啫，即系都唔系话。即系唔系专业做呢样嘢嘅，咁但系有好多嘢咧系唔会冇得解嘅，即系你肯嘥时间去抽丝剥茧咧，你又即系唔好咩都问点解嘅，即系点解啲人咁衰嘅咁样，一定系有个原因嘅。咁知道系点咧？咁知道可以用呢个论述去即系改变下人哋嗰、即系唔系改变咧，俾多一个 option 你嘅朋友一个谂法、一个方法、一个方向咁解嘅啫。喂 ，Solon， 你次次都临收皮你先嚟嘅，点解 ？Solon Wong， 系我数 Nick 林今日万鸟入来 ，Patrick 去认同啊 ，support。 喂，多谢。喂 ，Sonic Lamb， 我哋都好少见到你入嚟。今日我已经早咗开始噶啦，咁原因咧就我想早啲瞓咯，真系，因为呢排咧咬直晒，早起身，咁今朝咧又好早起身啦，早都冇所谓。好晏昼咧，即系今日中咗伏啊，原因就系今日我陪阿妈去。办啲手续啦，去饮茶食饭啦咁样。咁咧有个地方咧，我唔讲边度啦。咁就系平时搭车咧，一个巴士站咁远啫。咁系一条都我谂有30度嘅斜路嚟嘅。咁我谂住诶少嘢咧，行一个巴士站嘅斜路好行啫咁样。点知咧落山就容易啊，即系都有相当危险嘅，但系相对唔使用咁多力，因为要推个轮椅咁样。咁就阿姐姐咧就负责落山，就我都觉得系辛苦噶啦，但系应该即系都系个盘骨辛苦啫，因为你要杀制噶嘛。咁于是乎咧，食完嘢咧，上翻去就金啦。哇！我谂住咧，我同阿姐姐讲咧，我话诶你咁辛苦，头先今次等我嚟啊，拍晒心口咁样，谂住一嘢推上去啦。哇！真系～我觉得 keto 咧就真系帮到我啊，因为如果唔 keto， 我谂我入咗医院啦已经，因为真系会休克嘅，唔系讲笑。因为咧你要谷嘅时候咧，即系啲力用完之后，你而个反动力好大嘅时候咧，你唔知点样化解，即系 抒發唔到力嘅時候咧，即係譬如你做運動，即係啲人話唔好谷話咁解啦。即係譬如你做嗰個動作咧，你個力係卸到嘅，咁你嗰個運動咧就自然可以發展到肌肉。但係你做一啲嘢咧，嗰個力係化唔到嘅，因為你同個地心吸力喺度鬥力嘅時候咧，我要即係用曬全身嘅力咧，將個輪椅推咗一個30度嘅斜路嗰度咧。咁原來咧，我5分鐘都已經頂唔順啦。咁我跟住咧，哇 ，feel 曬汗啦已經。咁就同我姐姐接力啦。點知如是者咧，嗰段路咧係一個巴士站咁遠，1/4個地鐵站咁遠嘅啫，大概係。咁咧，我哋又接咗4次力咯，互相。咁我見到嗰個姐姐有睇見噶嘛，即係未見佢言敗嘅，從來都佢咩都咬實牙根同你頂嘅，即係啲用力嘅嘢啊，推阿媽啊，行好遠路啊咁樣。哇！但係我哋今日互相都投降咗4次，先至去到嗰個目的地。哇！所以咧，周身痛啊，尤其是個 hip 嗰兩嚿肌肉咧，哇，酸到咧，真係如果我唔係 keto 咗咧，我真係捱唔到一半啊，肯定已經休克咗添啦，已經。咁所以即係大家食嘢真係要小心啲。喂 ，Patrick， 多謝你啊 ，Patrick 去港幣100元。Captain Pat 教做多啲运动啦，笑到碌地嘅表情。陈志扬起床之后，耐力好咗，但系爆发力大减。 啊，系啊，冇错，呢个系真实嘅，爆发力系唔同咗嘅，即系冇嗰种神经质咁想突然间用力又用到嗰种咯。咁啱嗰啲年纪嘅，其实就真系后生仔。我谂唔关 keto 事，我谂关年纪事。年后生仔。那個神經系統會冇咁退化嘅時候，都會可以 trigger 到啲爆炸力嘅。因為我見到後生嘅 Keto 去做健身教練啊，練啲嘢好快就出曬嘢咁樣。我諗唔知啊，真係我答唔到呢個真實嘅情況，因為個 sample size 太少啊，即係我識嘅人。 爆炸力要慢慢練翻咯。 哦，即係用神經咯。 短跑嗰啲人。 係係係。咩睇唔明中文啫？咩唔係你講乜？ 背部睇唔明中文。 我咪误解你讲啲嘢咧，唔知啊嗱，就要重新讲啦，即系好多人都新嚟嘅关系咧，即系大家希望唔好嫌我沉啦。有啲朋友留言咧，即系当然第一我好欢迎你留言啦，我亦都好想咧好认真咁对待你嘅留言，即系同朋友倾偈就系咁噶啦，即系你 hea 倾啊，系啊系啊，得闲饮茶哦，唔识啊，真系唔识，真系戇鳩咁样，即系。啲 small talk 咧對我嚟講係真係冇意思嘅，咁啊你想表達啲，我都想同你框下傾下偈，咁但係咧你突然間講一句唔 complete 嘅嘢得半句咧，咁你係我知你係答緊我頭先之前40秒之前講嗰個話題嘅，但係40秒之後可能已經有幾個唔同嘅話題講緊嘅時候咧，我真係唔知你講半句嘢係講乜咯，咁啊希望大家留言嘅朋友咧就留全句啦，咁我就可以。即系大家倾偈，无论对我或者对其他人，那个沟通都会好啲咯。咁啊，嗱，我举个例啦，嗱，譬如陈地主呢个非常好嘅，呢个短小精干又明晒成件事讲乜， 不如开盘掌毛挑唔挑到李慧琼机？ 嗱，呢句咪 complete 咯。咁我直头我唔使你答我边句，我都知道你讲乜啦。咁啊。阿 Christy 都系同样啦，咩返校好嘢，我唔知佢讲乜。 Christy 将返校好嘢。 啊 ，Bobo， 我明白啦。睇唔睇明中文？你系咪讲我姐姐啊？我唔知啊，是但，即系总之我唔明白你讲乜啦。咁啊，差唔多啦。咁我继续讲紧最尾一个话题啦，就系、是、啊，唔系两个，仲有两样嘢想讲啊。除咗大家讲咁多呢啲，投票嘅话题啦，理大嘅话题啦，同埋中国。那個黑暗的情況啦，即是這個我想大家都最熱切想講的話題都講完了。 歡迎老探長幫襯 Barry 媽買支護骨酒，幫到你的骨骼。 Captain Pat 教試下貼住去慢跑，令你的肌肉有多些耐力。 不是吧，這些這樣的護骨酒你都信？酒是怎樣護骨啊？骨是靠鈣質的喔。 讲佢笑下啫。 如果你系咁，你不如买阿刁文嚟咗神山虎嗰个啦。 应该唔系真心胶嚟嘅。 我唔知道，可能系嘅。 因 为 佢知道你咩噶嘛。 啊。我都有两样嘢买下先，即系反正 网台界都喜欢低品味的产品的，发觉。 Captain Pair 教试下 keep 住去慢跑，令你啲肌肉有多啲耐力。 其实跑我就一定唔会跑噶啦，因为跑咧对啲软骨都非常之伤害嘅。因为年纪唔细嘅关系咧，咁我行路咯，我顶笼都系会行好远啊，行好斜都 OK 嘅。跑就唔好搞阿叔啦，真系。咁另外就系、是、系啦，民建联咧，我见到今日咧不停咁出述啦。包括埋葉劉啦、記者會啊，定唔知咩訪問嘅波咪咧，你話人哋破壞曬佢啲辦公室喎，所以咧想提啲選民去投票都提唔到喎，你有冇戇鳩㗎？咁大件事選舉都唔知道你去提嘅嗰啲係咩人先得㗎？即係佢講出嚟自己都唔忍，都忍到笑得，真係叻喎！即係我從來唔知道咧，即係一個社會嘅公民意識咧，係要你提佢。先至啊，系要投票喎，咁样即系先能够令到你有胜算嘅。即系我觉得你既然咁嘅能力都冇，咁你认输啦，不如戆鸠啊！叶柳仲幽默喺度搞 get， 惊人哋暗算喺后面。不过叶柳对脚都唔系太老嘅，咁以为后面你系后生女都唔奇嘅。啊，见到前面吓到阳痿啊，大佬！佢话要揾一埲墙嚟企，即系尽量唔好企后面有人喺后面。喂，真系呢啲人真系好好笑，我觉得李小龙咁啊，李小龙又从来都唔会坐后面有人嘅凳噶嘛，识嘢啊啲老坑。 陈地主，我一听到护骨走笑咗出嚟，企汪共产党、政府、警察、黑帮、红梅、卧底、烂市民、抹黑材料，多到满泻黑衫黑裤人士，醒未清醒未爆嘅我啱入嚟，第一次睇你 live， 陈志扬句子完整啲，不单令探长容易明白，其他人亦明白，邻友之间亦系一种交流。雷帕开探长，你们好，大家好，循埋冲标问牛神山虎，哈哈哈，探长咁都识。 陈山虎又好笑，因为咖啡壮阳呢个咁嘅古灵精怪啲 product 真系核突到呕血啊！真系，即系嗰啲妖如来鸟嗰啲 friend 嚟嘅，真系。 我真系唔知道有呢样嘢喎， 香港冇嘅，因为 你会听过 因为我唔系，因为我有一次听网台 app 咧、我平时系揿佢我自己拣嗰啲，有一次唔知点解我换咗新电话都揿错咗update 嘅节目。咁我照攞嚟听啦，点知听到丢埋我，咁啊几好笑啊，继续听埋咯。咁跟住就听到佢成日讲神山虎咯， 真系好妙 噶 呢啲。 系啊，冇错。啊 ，K K Wong， 我睇咪误解你，咁啊好明显就未醒啦。 K Wong， 共产党、政府、警察、黑帮、红梅、卧底、烂市民、抹黑材料，多到满泻黑衫黑裤人士，醒未清醒未？ 未啊，就系我唔知你讲乜嗱，呢个咪就系咯，你讲一句唔讲半句咁，我都唔知啱乜春噶，大佬。 成句我都唔知咩多到满 写 黑衫黑裤。 其实咧，有啲唔明就唔明噶啦，真系意会噶咋，真系。我突然间觉得好热喎，点解咧？有冇冻水仲热咗嘅？点解？好啊，你话走嘅。 雷帕开探长，你们好，大家好，循埋冲标问牛神山虎，哈哈哈，探长咁都识。Captain Pair 教你好重口味啊，Ambus Pank 王仍然唔知你讲嘅。 算啦，唔明就唔明噶啦，真系好有心机噶，我都尽量啦，唔明即系尽力噶啦，唯有真系。 陈地主，企，汪哥哥都话自己果边出人，不如公投一次，大前提要有选举权，不要空口说白话啦。循埋冲揿错咗，哈哈，探长越解释越可疑，哈哈哈。 即系点啊？即系你讲啊神山虎，唔紧要啦，你可能谂， 我 系 冇开 过冷气啊。哦，系啊，唔咁热啦，咁咪可能你谂多咗嘅啫。喂，咁啊，跟住咧，我就想讲下咧。睇劇啦，因为一套期待已久嘅劇呢就终于做返啦，就係、是、Prime Video， 即係 Amazon 嘅原创电影嚟嘅，劇集嚟嘅， 就叫高保奇人。咁咧，我成日都吹奏紧，讲紧呢套戏嗰、那个、那个剧嗰、那个、那个脚本啊，非常之即系出神啊，可以话系。咁咧就系、是、Philip K. Dick 嘅原创故事嚟嘅。咁我相信应该改大量咁改编咗嘅。咁咧、那个 background 咧就系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不幸咁样俾呢个轴心国赢咗盟军，即系盟军包括。英美歐蘇聯中國咁樣美國咁樣盟軍輸曬咁樣啊，講咗美國啦，咁咧就剩翻日本同埋蘇同埋德國去分治全世界，咁咧成個亞洲咧包括印度咧都落入日軍嘅手上，咁咧非洲、歐洲、中東同埋美洲嘅一半咧就係、是。落喺德國人嘅手上，南美都係德國人嘅手上啊。咁咧點解話一半咧？美洲嘅一半咧，落基山脈以西嘅咧，就係落喺日本人嘅手上，就係、是、太平洋戰線嗰邊。咁咧美國嘅東邊咧，落基山脈以東咧，就全部都係落喺納粹嘅手上喎。咁呢個咧已經好好新鮮啦，即係一個 what if 啊，即係 what 就係、是。就系咩啦？即系总之个结局唔同咗啦。咁咧呢几十年咧，其实好多历史咧都睇到个发展噶嘛。即系有人对呢近代史咧都相对熟悉嘅。咁佢推演咯，推演假若纳粹同埋日本分治咗世界，会发生啲咩事咧？咁、那个故事咧就发展喺北美洲，即系美国本土嘅。咁美國本土俾德國咁遠征去嘅時候，咁佢一定要揾翻一啲美國本身嘅人去處理一啲，即係做特首啊，又或者做當地嘅市長啊咁樣嘅角色嘅。咁咧嗰個主角咧就係周旋喺呢幾個主角嗰度啦。咁呢幾個主角包括有我頭先講個未來嘅納粹嘅特首啦，同埋一啲反對黨啦，同埋一啲素人啦。同埋一啲好複雜嘅日本嘅帝國嘅精英，去咗洛杉磯同埋加州嗰邊啦。咁於是乎咧，洛基山脈嘅旁邊嗰幾個州咧，就有一個地方咧，中立區嚟嘅。咁即係佢哋保留翻原本嗰啲人係一個，因為個地方比較尷尬啊，即係因為分唔到個邊界，而嗰個地區有一個山區咧，山脈。分隔咗天然屏障，咁於是乎咧，嗰、那個地方好尷尬咧，日本又唔敢再繼續踩過去，而德國又唔敢再食埋日本咁樣，咁啊發生喺啱啱呢個幾個地區嗰度咧，咁非常之精彩嘅。咁即係我就可能係對一啲電影嗰個製作同埋一啲美術同埋一啲技科學嘅幻想，我比較精神啲或者比較中意啲啦。咁佢個 trailer 咧，我一睇已經哇正喎、哦！即係首先你諗下美國紐約嘅市容咧，即係之所以有今日嘅市容咧，無非都係英國人移咗民去美國嘅時候嘅將啲蒸汽火車頭啊、啲建設啊，即係嗰啲建築術啊，咁所有嘢都營造咗成個 Brooklyn、Manhattan 嗰啲橋啊，即係嗰啲外貌成個。Skyline 都係咁樣好舊嘅嘢嘅建築物，咁嘅時候，咁你見到就係咁樣咯，就係、是、嚟自英國咯。咁但係假如德國去到嘅時候點咧？因為德國嘅時候咧，佢嘅技術咧遠比英國先進嘅，無論係交通工具啊、建築嘅技術啊，即係所有呢啲嗰啲規格嗰啲嘢都同英國好唔同嘅。咁所以咧，成個 New York 嗰個外貌都唔同曬。最主要另外最吸引咧就係、是、交通工具啊。咁咧嗰啲交通工具咧，即係而家美國嘅地鐵都係肉酸酸咁噶嘛。咁但係當時係講緊喺1960年、60年初嘅時候嘅美國，咁俾德國統治咗20年啦已經。咁所有好多街邊嘅車啦，用曬 Benz 啦，都未有 BMW 同埋福士都未有。原因就係呢啲廠咧，都係之後戰後民間嘅時候再發展嘅。所以咧，當納粹嘅帝國去到嘅時候咧，一路喺即係 keep 住好強勁嘅時候咧，咁就只係當時已經發展咗嘅 Benz 啦。 咁啊，同埋嗰啲交通工具啦，已經好似今日嗰啲單軌，即係嗰啲 monorail 嗰啲叫 monorail 啊，定唔知 monorail 嗰啲車咧，已經係因為德國已經有嘅當時，咁啊搬咗去嗰度啦。咁至於華盛頓咧，就係、是、個建築咧，就係、是、都係同而家華盛頓好相似嘅。但係咧，當然一個 aerial shot 望落個地下，因為鳥瞰望落地下咧，就有個納粹嘅標誌啦。因為佢哋本身納粹嗰啲建築物都係咁嘅。但係咧，喺地面睇咧，都係同嗰個圓頂嗰個建築一樣嘅。咁但係比起今日嘅白宮咧，係大20倍到啦。咁周圍都有啲架空嘅電車啊穿插緊啊。哇！即係成個直頭係 metropolitan 嗰個感覺啊，即係。同今時今日好唔同，好 amazing， 睇落即係啲 art direction 好勁，同埋佢哋嗰啲納粹開會嗰間房嗰啲裝修嗰啲設計啦，哇！直頭好似睇《星球大戰》咁樣嘅，即係講緊因為蘇聯唔係因為納粹嘅軍事係超強勁噶嘛，咁同埋佢一個咧阿首領去演講嘅時候嗰個場地咧。仲喺嗰個所謂白宮裏面，個頂仲可以開得，有天然光入到嚟嘅，哇！真係勁到爆，啲電話亭啊，直頭係80牌嘅產品咁樣嘅。咁啊，最唔可以唔講就係咧，嗰啲民航機咧，你諗下當時德國戰敗嗰個時候，俾盟軍發現佢大量嘅 prototype 喺二戰嘅時候已經發明咗噴射引擎啊，因為民用嘅噴射引擎知道50年代尾先至出現嘅。咁當時當然有波音飛機啦，有 Rolls-Royce 嘅飛機引擎啦，咁咧就係營造咗今時今日我哋見到嗰啲波音客機或者DC 即係 Airbus 法國嘅機都係嗰啲樣噶嘛，即係我哋而家見到民航機全部都係嗰啲樣噶嘛，係直至到七十年代尾有啲 Concorde 即係嗰啲和諧式嘅機咧，或者即係後期六七十年代先有嗰啲一個塊鷹嘅翼咧，即係單一塊翼嘅機先至會出現嘅。咁但係講當時德國喺戰敗咗之後，發現咗佢已經有呢啲 prototype 係飛得嘅 prototype， 係同今日嘅隱形戰機類似，即係一塊翼過嘅機，咁咪順理成章將嗰個技術咪擺埋落去民航機咯。因為調翻轉頭冇得選擇，佢發明一個飛機已經係咁樣嘅時候，哇！咁原來全部咧由日本飛去德國、飛去美國嘅民航機，全部都係。今日嘅我哋見過嘅 Concorde 嗰個機款嚟嘅，咁當然佢有少少改動啦，但係成個 mechanism 咧嗰個原理都係一樣嘅。咁話咁呢一套戲裏面見到咁多我哋係未見過嘅世界，而又似曾相識，所熟面都係德國，都係納粹，啊都係皇軍，即係好 amazing 啊！我覺得即係作呢個古仔嗰個設定非常之天才啦。咁所以咧。就令到我非常之追啦呢、這个剧，咁啊拍得好慢添啊，仲而家 season 4咧就啱啱出咗一段时间啦，一个礼拜到啦，啊冇啊，出咗几日咋，咁咧跟住我睇咧就有少少失望嘅，老实讲，因为佢 recap 翻之前咧，因为你 develop 咗三季咁多咧，个古仔真系复杂到你唔想睇，咁啊最令人失望咧就系之前讲紧日本嗰、那个即系、就是、剧中。日本嗰個首相，啊唔係嗰個係咪首相係嗰、那個首相定總理係日本嗰個總理喺民間咧，佢係非常之聲望高嘅，因為佢嗰種內斂同埋曖昧嘅 reaction 啊嘅反應啊，甚至乎有啲 fans 咧就剪輯曬咁多個 season， 即係好多人中意嘅呢個角色，嗰、那個田中嘅角色，點知咧第一集就俾人哋買空咗，屌一集就死咗啦！咁當然之後可能有 flashback， 又講佢平行世界咁樣又出現翻都唔奇嘅。咁但係總之已經冇咗嗰種驚喜啦。第一就係佢冇更加多呢啲咁嘅當代科技，即係夾硬幻想出嚟嘅科技俾我睇到咧。幻想得嚟佢仲有 retro 嘅科技，即係講緊六幾年嘅平行時空嘅一個唔同嘅發展嘅科技，冇得睇咯，竟然咁冇癮咯。咁咧。竟然咧，我睇到咧瞓著咗覺，屌！第一集就瞓著咗覺，可能我真系太早起身又太眼瞓嘅關係啦。咁所以今晚我會繼續睇嘅，睇下瞓唔瞓。如果瞓就索性瞓覺。咁我就唔會唔追埋佢嘅，話曬都還埋個心願啦。即係其實對 Philip K. Dick 嗰個幻想世界係非常之陰勁嘅，都係。咁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呢套《Man in the High Castle》咧？咁我都 强力推荐嘅。如果未睇咧，你都可以申请翻一个 Amazon 嘅 Prime Video 嘅 account， 免费7日嘅，咁都够睇一个 season 嘅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第一个 season 嘅。咁咧睇过先决定帮唔帮衬咯。我觉得而家就非常之平嘅，呢个月仲做紧特价咧，系2.99啊，头嗰半年啊，哇2.99，三即系20蚊到啫，20蚊松啲啫，就可以睇晒成个剧啊！即系我都唔知点解有人睇花家姐咯，如果系咁样，或者阿潘聪咯，不过又唔同嘅，嗰啲本地口味又真系。读到边度啊？我空口讲白话之后， 秦怀聪揿错咗，哈哈！探长越解释越可疑，哈哈哈！死啦 ！V 香港中产有的钱，蓝丝中意听病，佢讲嘢而的等，佢就跟 Wall Street， 而 Wall Street 就跟中共最有关系，被人洗脑加贪钱心态。死啦 ！V 反对学生对佢哋嚟讲当然影响佢哋，但又唔留意时事底俾人玩。死啦 ！V 精英死月。 哦 ，OK， 好啦，喂，咁大家既然呢我讲 Man in the High Castle 咧，完全系零反应嘅咧，咁我都唔继续讲剧啦。咁可能大家嘅口味就并唔系睇呢啲剧啦。咁另外咁我讲最后一个话题啦，不如今日即系完之前，因为我都想睇多集剧我先瞓觉嘅。咁仲有人讲紧精英嘅死穴，咁听埋先啦。 Ambition 其实中产的蓝丝讲嚟讲去都系因为佢哋系既得利益者。 OK。都有时几吹胀嘅，即系有少少吊儿弹琴嘅，即系原来大家都系入嚟九吹廿四咧，都系有个倾向咧，都系想讲翻时事政治啊、黄丝蓝丝啊、是非黑白嗰啲嘢多啲嘅。咁啊，或者啊神山虎啊、虎骨酒啊、咩薄骨酒啊、啲咩酒啊、强骨酒啊，我唔记得咗嗰啲咩酒啊叫做。点解呢个 KK One 败走咗嘅？冇人明白你讲乜，你讲多啲啊嘛，讲多啲就明噶啦。因为要学习你嘅 pattern 噶嘛，要咁啊，嗰、那个咩骨酒啊，即系总之嗰啲咁嘅核突酒啦。 其汪大纪元放火系乜嘢事件之后会唔会有更多黑衫黑裤犯案嘅影片流出？呢包括奸淫老略呢资讯。抹黑年代整个运动失败的原因可能就系黑衫黑裤造成。林博山我都有兴趣讲剧噶，不过你讲嗰套冇睇。 死 啦 ！V 侵侵听日签完嘅法案人权法其中一条条款，美国容许香港市民拥有与警方同等武力同武器，就好似美宪法第二条，香港体例跟美制。 哦，好啊，跟美制都跟共产党啊，大佬。喂 ，KK， 多谢你有反应啊，真系，因为其实可能你讲嘢太跳啊，即系可能 skip 咗好多部分啊，我哋听唔明嘅。咁你就咁讲咧，我都同有同你同样一样嘅担心，即系大纪元放火嗰条片，我睇到眼都突啊！即系究竟大纪元本身会唔会信嗰啲示威者走去烧大纪元呢？即系一个侦探嘅科学嘅。ABC 咁简单，你都知道咩人会针对大纪元啦，系咪？咁你着唔着红，着唔着黑色衫，我觉得佢考虑咧，佢就未必系想抹黑示威者嘅，即系只不过佢抽水咁解啫，即系唔想俾人见到最好着呢啲衫啦。咁甚至乎着呢啲衫喺街度行，都唔会俾人怀疑去报警。最主要嘅源头就系、是、报警都冇用，你做任何嘢，只要你着呢个装束，一举两得，又可以对付异己。佢唔使你信唔信，总之呢就俾一啲大陆人啊，即係唔知道香港发生咩事嘅观感呢，就发觉呢啲呢人咩都会做㗎，奸淫掳掠啊，杀人放火啊，咩都会做啊，都赖晒落佢度。嗱，呢个就我大早喺九吹廿四，即係呢今日讲嘅嘢里面，就係点解我哋成日都鍾意以偏概全，鍾意差不多先生，呢、这个就係成为一个文化，成为一个习俗啦。咁所以一啲唔鍾意諗嘢嘅民族呢，咪就好容易会 buy 呢啲咁嘅方法囉。咁我諗我哋香港人都应该进化咗少少，应该唔会即係咁样睇嘢嘅。咁所以呢好明显佢烧大纪元呢，用呢啲装束呢都係做俾大陆人睇，就令到呢即係佢我估啊，佢就係想希望中国好强力咁样镇压佢哋认为香港嘅暴徒，就成为一个事实囉。咁所以系对香港人真系好不利噶，咁你可以点咧？ 就算你收手，佢哋都会继续做噶嘛。咁你咪睇下边啲人最唔中意有选举咯，最惊输咯。咁星期日发生呢啲黑歹徒嘅事件，咁咪就系嗰啲人做嘅咯，好简单啫嘛。 Amish 我都有兴趣讲剧噶，不过你讲嗰套冇睇，死啦 V 侵侵听日签完嘅法案人。 啊 ，OK 呢个读咗。啊 ，Elba 咩呢个点读张啊？姓张系嘛？即系大陆拼音嚟嘅呢个。喂，咁咧就系、是、我有睇嗰套Elba 张系咪即系 Christie 啊？改咗名啊？喂，咁我想睇唔系想讲一套剧，啱啱睇完嘅。就是一套韓劇嚟嘅，嗰、那個韓劇咧就係、是、叫做《Vagabond》啊，係咪叫《流浪者》咧？我唔知道中文。咁咧就啱啱睇完嗰、那個 ending 咧，即係 season one 嘅最尾一集咧，真係太過出人意表啦！即係費事劇透啦，出人意表到咧，即係即係劇嘅 ending 最尾嗰集好勁噶嘛，但我瞓著咗咯，最尾嗰十五分鐘，仲要最尾嗰十五分鐘，我問你死未？跟住諗住瞓觉啊，刷牙啦，一刷牙就醒返啦，就再睇返个十五分钟先知佢最尾讲乜囉，阴公啊真係。但其实 overall 好睇嘅，尤其是你关心政治呢，我觉得韩国呢真係一个政治之都嚟嘅，因为战后都发生好多唔同嘅嘢，包括美韩嘅政治啦，南北韩嘅政治啦，同埋本身佢选总统贪污嘅政治啦，咁非常之色彩丰富嘅，喺韩国拍呢啲片，千祈唔好叫我睇嗰啲爱情片就得㗎啦。嘅韩国嘅怪兽片啦，政治片啦都非常出色嘅，警匪片都出色嘅，最差就係啲兄弟情啊爱情嗰啲，你要睇到想呕啊真係。 朋友，我有睇高保价，嗰阵有追第一个 season， 剧本好劲，不过剧情线太复杂，同节奏有时好慢，所以冇追落去。Chemistry Remix， 所以点解有乔真示威者循埋冲着黑衫去放火，唔系要大纪元信系示威者做，系要普罗市民信跟住香港黑警有藉口继续暴力镇压。Amishan， 我系 Christy Samantha Chili， 基本上我所有衫都系黑色，真无奈。Amishan 近期觉得好睇呢剧系德国剧 Doc， 六 Melo Melo 讲剧有兴趣，但因为我冇买任何戏剧频道，所以。答唔到爹，唯有斋听你讲。 喂，两个九毫九你都唔买，系时候买啦，系嘛？两个九毫九一个月、哦。咁啊，另外就系、是、Dark 我睇咗啦，上次前年啊，定旧年黑雨嗰几日又出唔到街，我瞓喺度睇睇就成个 season， 哇，好精彩 ！Dark 嗰啲 art direction 啊，真系好靓啊，即系无论嗰个 cinematography 咧都。即系拍摄嗰个技巧咧，好靓啊！真系，我觉得 season two 我就睇唔到啦。season two 好似拍得差咗好多啊，唔靓咯。最基本就系同埋啲布局气氛唔同晒，我谂系换咗导演啊，唔知系咪咧？我估啫。咁啊 ，season two 嘅 Dark 咧，我睇咗两集都顶唔顺，因为太过唔好奇咯，已经冇新鲜感咯。 循埋冲韩国啲爱情片系俾先爱少女女人睇，朋友而家追小 team， 除咗官能刺激，佢描绘士兵内心都几好。 哦，小 team， 我冇睇啊，系讲咩噶？咁啊，讲下。喂，咁啊，头先讲翻嗰个 Prime Video 咧，就仲有一套啊值得睇嘅，就系、是、咩 Bad Boy 啊，定唔知咩 Boy 啊 ，Boys 啊，即系讲一啲 superhero 嘅变奏嚟嘅。咁我都想睇埋嘅。咁啊，系咯，呢两套应该必睇噶啦，我觉得。 陈志扬以前韩片有部朋友，制作相当唔错，剧情都算睇得明。Amber 将 Doc 剧称画面都好精彩， 同埋佢哋嗰种电影语言就完全唔同啊，即系讲古仔嘅方法。即系睇惯睇开美剧嘅嘢咧，真系即系开头要嘥一段时间适应啊！ 奇用勇武派做啲乜嘢会减少上面七种人抹黑的机会？系七种人士打完，你们觉得放火破坏系好有用嘅话，就不用思考分析。 仲系纠缠啊呢个问题啊，我唔明你讲乜，听多次先。 企企，杨勇武派做啲乜嘢会减少上面七种人抹黑的机会？系七种人士，假如你们觉得放火破坏系好有用嘅话，就不用思考分析。 咁咪唔思考咯，继续让子弹飞咯。即系我哋啲冷气，嗱我就唔认我自己冷气军师嘅。 暖 气系啊，因为呢度冷气吹唔到嚟，啲灯 block 住咗。咁我觉得系。呢个是 organic 嘅，即系系自然嘅发展嚟嘅，因为呢、这个就系成熟人同埋一啲年轻人之间嘅互相误解嘅一个运动嚟嘅。咁嗰班人之所以做得出呢啲嘢，原因就系佢哋唔听佢哋长辈嘅话嘅，从来都好反叛嘅，而佢哋系有必要有威胁嘅时候。嘅自然反應嘅一個智慧嚟嘅，咁所以你批評佢做啲咩以上七種嘢啊咁樣，抹黑就預咗俾人抹黑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真係令到社會有改變，令到社會有反思，令到啲老人會贖罪。咁呢個已經一個成功嚟嘅。我唔明你點解覺得呢個運動會失敗咯？係咪你講噶？我覺得前途一片光明嘅，簡直係。 陈志扬韩国部朋友里面有首插曲晚会完结后好正，唱埋从 The Noise 我都有睇，系美国漫画改编，剧情都改得唔错，几有反英雄味道。 系咁啊，你最中意睇噶啦，啲反建制噶嘛。 陈玉 The Boys 正啊，讲反英雄反建制。 咦，咁我不如睇咗 The Boys 先啦。喂，咁啊，大家都有睇咧呢套戏啦，咁啊，唔知 Vicabon 有冇人睇咧 ？Vicabon 都好睇噶。因为尤其是我最憎嗰啲元素嘅冇咯，即系啲仔又唔染发，又唔搽口唇膏啦，啲女又冇乜点样整容啦，即系啲脚又唔系特别长啦，咁啊即系自然啲，我觉得呢套选嘅角，咁啊个总统嗰啲老人咧就衰到扑街啦，即系奸搞到冚家铲嚟嘅，全部都系，即系呢个系好鬼现实嘅，即系我觉得呢套系非常之有启发性嘅，即系嗰套 Figure Bond 咧，即系写实得嚟。又令到香港人对政治呢又会加深了解咯。咁千祈唔好呢对佢入座。即係我唔知点解好多香港嘅同胞呢都成日即係攞一啲人地发生过嘅一啲政治嘅事件呢就夹硬植入咗而家香港发生緊嘅事。即係我就认为每个地方发生緊嘅嘢又唔会重复一样嘅。甚至乎嗰个地方嘅人嘅性格唔同呢个效果亦都唔一样嘅，咁点解即系硬系要攞以前你识嗰啲经验出嚟晒冷啊？旧时啲人学运又点啊？旧时啊金地又点啊？即系根本九唔搭八嘅，完全系脱节嘅呢啲人。咁但系当然啦，到今时今日咧，即系呢啲都好受欢迎嘅，即系系咁丢书包啊，即系令到人微博呢个网友一赞嘅，哇！佢真系学识好高啊！屌佢真系真系好有研究啊！啲研究又春咩？全部都估错晒。个原因就系成个世界都变紧啊嘛，个资讯个自由权又变紧，啲年轻人又早熟咗，佢哋面对嘅困难、面对嘅难题同我哋嗰代又唔同，甚至同以前嗰代都唔同。你面对嘅政权、面对嘅敌人又唔同晒，你点可以将以前嗰啲夹硬 apply 翻嚟而家呢个情况嗰度咧？咁所以咁样咪解释得到点解嗰啲人讲极都错咯？嗱，我咁样讲唔系话要我讲得好啱，我纯粹系分析紧点解嗰啲人会讲极都系错咗之后，下次又好似唔记得咗咁样。咁但系佢仲要好权威咁样讲到自己好精辟嘅，讲到自己专家咁样，做晒总司令啊、总统咁样嘅喺个咪喺个咪前，即系好自信咁样斩钉截铁。喂，但系错咗你好似唔记得咁嘅，真系即系乱我噏喺度。好彩啊，嗰啲前线嗰啲。人哋即系嗰啲手足啊，唔听呢啲节目噶咋，咁所以啊有今日咁嘅成果啊叫做。如果靠你个节目食屎都得啦，大佬，即系包括我呢个节目啦，当然。即系如果你姑且觉得九吹廿四都系节目嘅话， 循埋冲剧情都几明快，好快睇晒。 Okay， 但将呢啲叫做老屎忽，成日都话旧屎旧屎，所以咪变灯神。 系啊，冇错啊。唔止灯神嘅，好多个神都系咁嘅。我无端端有人长篇大论，好多资讯啦，而家真系，收过晒，好 好多 double 晒。OK， 差唔多啦。嗱，我仲有一个话题嘅，其实因为啊 overrun 晒个原定嘅，讲到十二点嘅。喂，咁就系、是、我想讲咧，即、就、系、是、发现咗一个新闻咧，即、就、系、是、想考验下大家对一啲咩事件系最坚持咧，即系嗰个上心程度同埋嗰个关心嘅关注程度系几高咧？咁大家我想知道呢度而家仲有几大人喺度啊？即系你觉得嗰、那个温室气体排放嗰个情况严重到一个咩程度咧？又或者究竟温室气体同政治有冇关系咧？同埋你取舍政治或者取舍一个民主自由多啲啊，又或取舍呢个地球嘅空气好啲、气候好啲？呢样嘢即系你点样取舍？我想知道，即系两样都好紧要啦。当然，咁咧原因就系咧，我就无意中发现咗一单新闻咧，就系、是、NASA 就对比呢十年来嘅地球嘅温室情况嘅一个 report， 咁我应该就系真嘅，但系咧好可惜咧，就系将呢单新闻去狂煲嘅媒体咧。全部都是大陆媒体，有几乎九成九都是大陆媒体。为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单 Green China 这单新闻呢？即是 NASA 的新发现呢？如果有呢，就大家可以讲下这单东西，就是咯，即是那些题外话啦，不要成日都讲一些又好不开心又好像暂时没什么前途的东西这样。那呢，给大家机会呢，就看看这单东西。如果大家都说没看过或者没人答我呢，咁今晚系咁先，今日唔知做咩好脱水啊！全日都，我今日真系饮咗好多饮品噶，唔知系咪肾有事啊？照计又唔会啊，个肾好健康。咁总之今日唔知点解好颈渴啊，因为可能挨完成朝又唔够瞓，各样又爆晒暗疮咁样，好耐冇爆暗疮啦。咁我再攞啲水饮下先。 陈玉小前讲海豹每集都有不同的 operation， 不同敌人，不过不是40分钟都打仗，有三分一时间讲士兵生活、家庭、爱情、前途信念等等，同埋作战场面、okay. 战术都好认真，可以一睇。陈志扬温室气体根本冇乜解决过，真系要解决，可能系要靠独裁政府。 系，喂，咁我想知道 Seal Team 咧系边个频道噶 ？HBO 啊、Netflix 啊、Prime 咧，定系？因为我只系识呢三个就好似。 陈地主香港嘅嘢太多资讯都未睇得切同分真假，其他嘢冇时间留意，哈哈。 哦、OK， 咁啊系啦，陈志扬，我谂你都有睇啦。如果你唔系都唔识得讲，只有独裁政府先至解决到啦。喂，咁啊，好啦，咁我要睇唔知系咪有一集剧咧？咁因为今朝实在太早起身啦。咁啊，如果大家都冇乜兴趣讲嗰啲嘢就。留翻第时讲啦，或者冇机会讲噶啦都。喂，咁今个礼拜系少有地咧，一个礼拜得一日 live， 咁呢个亦都系最普通嘅情况，即系最 normal 就系原本就一个礼拜一日。咁如果有咩突发事，我又得闲嘅话，我都会继续开 live 嘅。 陈志扬依家长江有好多河段支流，禁步十年，部分地区进入永久禁步。 系。系咯，我谂啊，陈志扬都比较了解，得你有留意啲生态喎，似乎呢度。喂，咁好啦，咁我要睇剧啦。咁有人真系留意到我个话题嘅，即系我谂住投石问路，睇下有冇人讲。啊，想我收都收唔到啊！如果你嚟咗，阿陶晓杰啊， 陶晓杰，中国制裁美国，抹开玩笑吧。陈志扬或之渔民点反应？ 啊！我就系咧， 想即系我个话题，即系通常冇乜人理嘅。咁我想就系问如何制裁美国？我就系想引嗰啲人入嚟啊，即系有啲蓝丝啊，嗰啲好爱祖国嗰啲咧，甚至乎唔知啲咩大陆人啦咁样，谂住佢会入嚟吹奏下添，点知真系呢个预算盘完全失败啊！今日最高人数咧都系只不过360人啫，咁所以咧就唔能够成功靠个标题引到佢哋入嚟，咁啊都系啲失败嘅。咁啊，阿陶晓杰你太迟嚟啦，咁啊，所以我唔可以招呼你啦。 Amber 张哈哈失败 ，Addiction Man 数96小田系 CBS、 okay、 电视台可以上 CBS 琴重温。 哦 ，OK， 喂，多谢 Dominic 嘅资讯啊。喂，咁好啦，咁我谂我希望唔会停啦，因为我12月就搬啦，12月中，咁因为呢嗰啲宽频呢你 book 佢嚟转线，或者除非你同时申请两条呢就可以无间咁样可以做到 live， 即係可以用到个互联网。咁但係呢我担心12月十几号嗰一个星期四呢可能会停一日，咁希望唔使啦。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啦！咁啊，系咯，咁啊，记得 subscribe 我个 channel 啦。即系如果有啲新朋友又觉得啊，咁样吹水都几爽皮喎，咁样 subscribe 咗，加埋个钟，咁就知道我随时做 live 嘅时候几时会提你啦。咁就同埋like 埋 page 啦 ，page 都会提你睇我 live 或者有另外一啲资讯啦。同埋你见到一个 detective 个字眼咧，就是、IG account 你可以 follow 埋我啦。咁啊，系咯。sponsor 嗰啲啊，你自愿嘅啫，即系再讲都乍听唔到啦。如果你冇兴趣 sponsor 嘅话，系咪？咁 OK， 咁就系咁先，再见啦。